晨，早晨，6:08嘅早上，出边嘅气温咧24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中。低至到中級度的水平啊，咁啊，如果有鼻敏感的人士就要留意住啦。不過今日咧真係明顯比尋日嘅呢一個時間咧都真係乾咗，我覺得尋日好似係80%嘅濕度，咁啊今日就係70%啦。咁所以大家就盡量咧補翻多啲水，一朝早咧飲翻杯暖水咧，除咗係令到我哋嘅腸胃係舒服啲之外咧，其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精神咧有一個慢慢 wake up 我哋，慢慢叫醒我哋嘅功效嘅。不過大家要留意住啦，早晚有一两阵雨噶，咁啊，所以大家咧，如果要出门口嘅时候咧，带翻把遮。咁另外咧，亦都话啊，今朝早咧应该都有少少冻嘅，咁我出嚟嘅时候咧，有啲清凉噶，24度嘅气温。如果咧大家都系下昼会继续系，应该都会翻工噶啦，可能咧入边着翻一啲薄啲嘅衫，但系出边咧带翻件厚啲嘅褛，就算搭车嘅时候觉得冻咧，都系可以帮到手噶。 晨光每日一格， 你觉得被人爱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是外表是不是漂亮呢？有可能美貌都可以吸引到大家的目光，如果有喜欢的明星，大家都应该明白了，漂亮真的很吸引人的。但是真正的爱可能有时候是灵魂的共鸣才对，因为心灵的靓才是最动人的风景，会愿意令到人去慢慢去发掘他的靓，而且愿意去停留，更加重要的是愿意令到人去珍惜。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魅力的，无论外在是怎样都好，真正的爱其实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的心意，可能是一些行动，亦都可能是一些语言，又或者是一些大家见不到的东西，但是大家又会见得出，可能是在他的行动上面，他愿意为你付出很多东西，默默地支持你，亦都是一些彼此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其实会令到我们相信，真正的爱其实不单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更加是一些深处的感动和共鸣。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爱你的人，就算你觉得哇好像世界上没有人爱自己，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非常值得珍惜，非常重要，亦都非常特别，自己爱自己呢甚至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来的。 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的磕头沉睡，横问但却恐惧被恨，我们变得对，但眼见你责怪他的眼神 露笑容，对不对？当真正愿意爱一个人，活法再爱更需要恨，要奋不顾身继续为恨，谁计较有没有开过心？但不计代价爱一个人，大概我也免不了牺牲，痛苦使我兴奋，连错爱都吸引，亦显得我神圣牺牲作陪衬。曾开了一半口去问我受够没有然后，却不信万可更难受，曾经我伤过手，却又毫无力气走，怎能够爱过了之后仍恨也不够。他说下去亦无味，肯爱他不太需要道理， 爱下去不怕死，放任其实亦也因自卑。 当真正愿意爱一个人，活实在爱更需要恨， 要奋不顾身，继续遗憾。谁有错？错极也不扣分。当不计代价爱一个人，大概我也免不了牺牲。痛苦使我兴奋，连阻碍都吸引，亦显得我神圣牺牲作陪衬。曾看见一半口，却又怕未算受够，然后期待着然后。 谁知我松了手，纵是毫无力气走，不容求。在爱过之后，太多记忆，太少泪要流。 晨光 Coffee Time。 近期香港都多了很多关于酒的一啲购物节啦，都不是话希望大家话即系饮好多好多好多酒啊，理性饮酒都是很重要的。咁啊，但系咧，原来人类中意饮酒放松啦，动物都中意噶。咁最近咧，系英国啦、加拿大同埋美国嘅科学家咧，亦都组成咗一个团队，就睇下啦，究竟动物中唔中意摄取酒精咧？咁最后咩就发现到啦，原来咧猴子即系马骝啦，或者系一啲鸟类嘅野生动物咧，其实都几中意摄取酒精嘅。咁佢哋点样摄取酒精咧？嗱，讲翻先，其实咧酒精咧嘅科学入边嘅名词咧就叫做乙醇噶嘛，佢含有乙醇嘅食物咧都中意食嘅，譬如水果或者系花蜜咁样。咁因为佢哋比较细只啦，咁就算系食呢一啲嘅或者吸取呢一啲嘅花蜜嘅时候咧，其实入边都系有少少酒精含量嘅。咁对于佢哋嚟讲咧，原来都算系几多噶啦。咁其中咧就以灵长类动物，咁即系马骝啦，咁样啦，更加咧系贪杯嘅最大群体之一，系会特登去揾一啲咧系有乙醇，即系我头先所讲嘅酒精成分嘅食物咧，特登去食嘅。咁所以咧呢个团队就重点研究一下，究竟咧佢哋中唔中意食啦吓。咁发现咧真系有好多动物咧根本就唔厌恶一啲含有乙醇嘅食物啦，甚至系特登拣乙醇水平比较高嘅食物嘅。其中咧就以狐猴系更加表现出咧偏爱酒精浓度比较高，甚至咧系有2-5% 嘅食物咧就最中意食啦。咁呢一个论文咧，亦都刊登咗喺国际期刊啦。咁其中咧一个作者叫霍金斯啊，就话啦，其实自然界入边嘅乙醇含量咧，真系比人类想象中更加丰富嘅。大多数咧含糖嘅水果咧，其实已经系有一定程度嘅乙醇啦。咁大家都想象到啦，我哋饮葡萄酒啊，都系咁样酿制出嚟，咁就睇得出咧，其实葡萄本身都系有一啲嘅酒精成分。咁不过咧，可能佢哋食咧就已经系真系足够啦，我哋就可能要咁多少少先会觉得有少少醉意。咁不过咧呢一次嘅研究咧，亦都可以再次证明到咧，其实酒精呢一样嘢咧，唔系真系人类嘅独特嘅，即系唔系话得我哋人类中意饮嘅。原来咧真系好多动物咧都系好中意饮嘅。嗱，不过当然啦，我哋同动物有啲唔同啊，我哋系会理性嘅，我哋咧系会理性咁样摄取酒精啊。 谁的剪影会掩盖我？ 归属我情绪里，如平常生活少不免暂时沉下去，前事要突袭我都并没抗拒，无论怎摆脱往事也暂托在我的身躯，是夜不管走得多远也向我挥手，怎么去拒绝俘虏我的这种无影之身逃走，我爱过忘掉几多始终心口，骤雨般亲吻我骤然怀念我没有，餐厅公园戏院给俗人贴满框，还残留感动的空气，突然怀着我回味，我谢绝与否亦没法懂，难道分开趁快忘记便会令我消失 成员李心凌的新作品让思忆直让思忆正发作。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6:22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洗衣机嘅保养啊，唔知道大家咧系隔几耐先洗一次衫啦吓。咁但系咧，通常大家为咗令到自己嘅衫更加干净咧，都会谂不如落多少少洗衣液啦。好似越落得多咧，咁就会越好啦。咁但系咧，原来太多嘅洗衣液咧系会残留咗喺洗衣桶入边噶。咁所以咧系会导致到一啲嘅细菌滋生。咁如果你洗完衫之后都系觉得好似有少少异味，咁其实有可能咧系因为你用得太多嘅洗衣液。又或者咧，其實你個洗衣液咧根本就唔適合洗你嗰啲衫，咁所以咧，大家去用嘅時候咧，其實真係要睇翻你究竟係落咗幾多衫啦，同埋咧，其實嗰、那個譬如你係用洗衣液啦，咁亦都可以參考翻個樽身嘅一啲嘅用量說明嘅。 咁又或者咧，其實你都可以善用而家洗衣機咧，其實都有自動投放功能嘅，係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就最可以延長翻成個你用洗衣機嘅壽命啦。咁當然啦，而家亦都多咗好多咧，就唔係再用洗衣液啦，用一啲薄膜咧就會包住入邊咧，係可能有幾種嘅，有消毒液啦，有洗衣液啦，有油順劑啦。咁一次過咧就一粒嘢咁啊抌落洗衣機度咧就得啦。咁通常咧呢、這個用量就固定咗，亦都係會比較好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大家洗完衫之后咧，会唔会打开呢、這、一个洗衣机嘅门咧？咁因为咧，原来通一通风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哦。如果咧洗衣机入边咧长期都系处于一个非常之潮湿或者系温暖嘅状态嘅话咧，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下咧，系比较容易滋生一啲霉菌或者系细菌嘅。咁所以每一次洗完衫之后咧，最好打一打开个洗衣机，俾佢通翻风，咁啊令到佢个成个内部咧可以晾翻干佢，咁另外啦，亦都建议啊，每一个月咧，其实应该系用翻一啲专用嘅清洁剂咧，去做翻一个深层清洁嘅。咁如果洗衣机入边咧，亦都系有内置一个叫做桶清洁嘅功能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混搭埋头先所讲嘅专用洗衣液咧，唔系洗衣液啊，系清洗液咧，去清洗呢一个洗衣机嘅清洁剂咧，配埋一齐用，咁啊最啱啦。咁另外亦都係有好多人去冇留遺意呢，就係、是、其實洗衣機嘅排水泵呢亦都係非常之重要㗎，或者呢係成個過濾器呢亦都好容易有一啲嘅積聚物。咁如果係咁嘅話呢，大家記得啦，其實應該係要呢每一個月檢查同埋做一啲嘅清洗嘅。不过咧，大家去做之前咧，记得啊，一定要掹咗个电源。如果唔系咧，有机会就系会令到你唔小心触电，大家要留意啦。送多一首歌，冯允谦嘅新作品《会再见的》。 掠过的风景加重了别离，重聚太短。难伴你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 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 你渐已习惯长途机早适应某地，但终于孤单，愿再次将陪你。怕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It's not a goodbye。 迈向新光景，当方向未明，谁赠予肯定，游行你我呼应内心的哭笑声，仍为你在这边互相见证，寻回前行路径。 I'm still right here my love。 你又再踏上长途机，飞返往某天地，我若离不开，远征后那用苦等一世纪。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你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 See you soon。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别害怕手放开，彼此约定近期于脑海，一天再续沿途精彩，遗忘你亦能看开。No, it's not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上海，准备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他今日将会出席进博会开幕式和参观香港展区，以及在投资香港推介大会上海专场，鼓励更多上海企业到港投资，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开拓国际市场，并见证多项沪港两地重点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进一步推动沪港合作。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已经落户同埋有意落户香港嘅上海企业代表见面交流。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前夕，在上海和参展商、采购商代表座谈。李强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动电信、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李强又希望中外企业家继续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共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加强联合研发，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培育壮大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美国大选投票日前夕，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份展开密集的拉票行程。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出席集会时，否认高龄和紧张的选举日程令他身心疲惫，强调自己甚至不用睡觉，过去62日没有一日是休息。78岁的特朗普在长达90分钟的讲话中，一如过往继续发表带有侮辱的言论。特朗普之后去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拉票。至于贺锦丽就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五场拉票活动，他在斯克兰顿市向拉票人员发言的时候再次未有提及特朗普的名字。他说，现场每个人都知道他和另一个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先报名参与协助拉票。他又强调他的竞选活动是以人为本，又说现在的美国政治令民众感到孤独。英国政府宣布，计划出年起上调本地大学生的学费，将会是英国相隔八年来第一次调整本地大学生的学费。教育大臣方佩芝向国会说，出年起本地大学生每年的学费将会跟随通胀上调，而出年的学费将上调到9535英镑。他强调加学费是艰难的决定，又说今届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应对英国面临的挑战。英国本地大学生的学费已经冻结七年，学费长期冻结，加上上届政府打击非法移民之后，利润丰厚的海外研究生数量减少，预计今年将会有近一半英国大学出现亏损。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女，我在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嗰啲系未完税嘅私烟，海关会拉噶。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噶，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两年，仲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我想成为一个出色嘅记者。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做 DJ 要有口才、急才、天才，到底他们有没有呢？ 我是 DJ， 全部入围的学员除了会上堂学习广播理论，现在将会接受一个最直接的全方位大考验。我是 DJ On Air，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密切留意。 CIBS 人人广播， 入实验室咁紧急制，不如嚟 CIBS 咩教室倾下偈。 你喺度做乜嘢啊？ 练习急口令咯。 有比赛咩？几时啊？ 11月10日星期日下昼2点至6点，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 咩啊？嗰日系康文署主办，有唔同族裔表演嘅亚裔艺彩2024。 唔止啊，现场仲有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试咪教室，俾你试下开咪之余，仲可以挑战急口令，打卡攞礼物。 哦，我知道而家系 CIBS 申请期，通常会唔会有佢哋嘅一带一路服务呢？ 是一对一路咨询服务，有 CIBS 专人一对一教路，申请填表没难度，详情浏览 CIBS.RTHK.HK 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6:37啦吓，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6:00开头嘅时候就有船仔喺度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小白， 系啦，咁啊6:30之后咧，咁啊小白都翻咗嚟啦吓，喂，最近咧我睇咗个咧都几得意或者几特别嘅一啲嘅事情嘅，咁系咩嚟嘅咧？咁话说咧喺外国嘅铺头啦，咁喺铺头咧其实佢哋为咗促銷咧，即係無所不用其極。不過我覺得佢嗰、那個佢意識咧，我就覺得唔係咁好，但係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到底係點咧？佢一間鋪頭啦，佢賣波鞋， 係 好啦，賣波鞋，而且仲係賣跑鞋。咁賣跑鞋咧，佢請嘅員工咧都係一啲 靚仔嚟嘅， 好厲害嘅跑手嚟嘅。 哦，我以为永远都系咧请啲靓仔啊、靓女啊，令到大家吸引。哇，好靓啊，去买 靓唔靓仔见仁见智啦、啊。 但系唔系咁，佢会请咁多人，就会各式各样嘅靓仔，有冇可能？ 即系嗱，外国咧就有多啲唔同种族啦，而的而且确又有白人啦，又有黑人啦， 系咯。 嗱、有冇黄种人咧？我睇未必睇到啦， 系 啦，咁唔知道。咁但系咧，睇到佢哋每一个人嗰个线条咧。是靚的，真的是跑步選手的、即是大髀啊、小腿都有些 muscle 啊，那隻跑步的 muscle。 好了， 咁啊型啦啲人，而且佢哋對嗰個跑步嘅知識相當之豐富嘅，即係你入去買鞋，我想買呢個牌子嘅避震出名啲乜嘢？嗰、那個牌子嘅避震咧，原來靠氣壓，另外一個咧就靠物料咁樣，嗰、那個回彈啊勁啲。其實佢哋好 details 嘅。 嗯， 好啦，咁佢哋嗰個嘅價錢咧，當然都係普通啦，亦都唔係特別貴，亦都唔係特別平。咁但係咧，佢就為咗可以有更加多嘅噱頭同埋招來咧，佢哋竟然間講咗一樣嘢，個鋪頭嗰度咧就掛咗個 banner， 就英文就寫住 rabbit， 意思就係話你嚟搶啦咁樣。好啦，嚟、 哦、 搶嘅意思即係咩咧？即係話你可以喺佢鋪頭嗰度咧，你夠膽嘅，你可以見到你心頭好，你搶走佢。 哦、 但是呢个先决就有啲 condition 嘅，即係有啲附带条件嘅。当你攞咗呢一隻波鞋之后呢，你要不断咁跑。你要跑到我哋嘅员工追唔到你。如果我哋嘅员工追到你嘅话呢，咁你当然要付费啦，係啦。咁但係如果追唔到你嘅话呢，咁恭喜你啦。你跑得赢我班员工嘅话呢，证明你都好值得拥有呢一对嘅跑鞋。你就可以攞走佢啦。 哦， 系啦，咁所以我就话佢意识咧就唔系咁好，咁但系佢另外一个角度睇落去咧，我又觉得的而且确咧 系个 gimmick 嚟嘅， 系一个好嘅 gimmick 啦，而且佢真系可以令到一班咧，可能我咁讲啦，佢自己跑步好叻，但系佢冇乜 budget 去到买鞋嘅人，而佢哋都可以咧，藉住呢一间铺头嘅机会咧，佢可以即系完善咗自己嘅装备，而呢间铺头咧，其实亦都某程度上默许佢哋，但系佢哋又好似通过个测试咁样咯。所以佢请嘅员工翻嚟咧，全部都系要好跑得嘅，全部都系攞牌嘅。 哇，咁咪好贵咯！即系你开一间铺嘅成本咪又最高好多。 但系听闻咧，冇人成功。 哦，咁正常啦，系嘛？ 正常啦，因为咧，即系我知道佢哋亦都曾经有人就谂，你既然有啲咁嘅噱头啦，咁都系 一定有人试噶啦。 譬如学界咁，你知道有啲学界精英啦，咁我哋就会觉得咁犀利，跟住就试一试先啦咁样。咁其实咧，嗰啲员工咧都访问翻嘅时候咧，佢哋都话到，我哋都知道咧，有好多人咧一入嚟嘅时候，见嗰啲眼神咧充满咗团火嘅。就已經知道有邊幾個咧，已經係諗住挑戰我哋噶啦，咁樣係啦。咁佢哋嘅心入邊亦都有準備嘅。咁佢哋冇抱住一個咧，就係、是、大家係盜竊嘅心態，反而咧係抱咗競技嘅心態嘅，係啦。雖然佢噱頭就英文寫住 rabbit 啦，咁但係佢哋大家抱咗競技嘅心態，所以其實件事咧係去得幾 positive 嘅。而且你見佢哋追嘅時候咧，因為佢哋喺法國，如果冇記錯，咁佢哋一路跑嘅時候咧，喺大街小巷跑。其实都有少少似， 喂，住先，即系佢系跑埋出间铺噶， 跑埋出间铺噶，跑埋出条街嗰度噶。你追到佢个 staff 如果冇气嘅话咧，佢跑赢我，佢就可以走得噶啦。追埋出去噶， 我以为喺间铺入边 嘅 啫， 追埋出街噶，跳埋栏杆啊。咁但当然啦，即系普通嘅栏杆唔系跳出马路啦，系啦，一路喺个行人路嗰度跑咁样噶，系咁样去追逐噶。所以話其實會唔會影響到人啊？這個我哋大前提我哋唔講啦，咁當然唔係咁好啦。咁但係佢就咁樣可以令到一班咧就真係跑步嘅人咧，就突然之間會好似喚醒咗佢哋嗰啲 DNA 咁樣。 但係如果我喺度諗啦，究竟你係跑長跑會容易啲贏啊，定係跑短跑容易啲贏咧？ 我覺得跑千五米到嗰啲應該會最好。 嗯，应该系， 应该系， 因为佢跑埋出铺，我一路都以为系喺间铺入边。 除非佢本身佢系跑短嘅，不过佢个爆炸力好强。但系因为咧，我都考虑到佢嗰个爆炸力强咧，爆炸力强嘅比赛通常都系100米。 系咯系咯系咯。 一百米咧，而且佢哋都系几局限于一个直线嘅。咁如果你话系 要弯位啊， 要咁短嘅时间之内爆对，譬如你真系10秒、11秒要跑到嗰个速度，你要转弯，你就好难搞。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咁当然佢请咗班员工翻嚟系劲啦，咁佢哋亦都全部即系基本上拎住啲牌影相嘅，一扎 train 一扎牌喺度影相，要跑赢佢哋都难嘅。咁但系佢哋嗰个丰富嘅知识，亦都可以即系令到好多人对嗰个跑鞋，甚至乎对跑步咧，有好多多咗好多分裂嘅感觉。啊，我觉得呢个都几特别嘅，系啦，咁亦都有唔少嘅人咧去到尝试。咁佢哋当然啦，间铺都好识做生意嘅，咁有好多人去到。嘗試嘅時候啦，咁有啲叫做好似 sample 嘅顧客，咁亦都嘗試 試下走唔走得甩呢一班人。咁佢哋亦都揾咗啲攝影師去到影下，即係可能用航拍機。附近已經暴雨喺度噶啦，就影話我哋真係有客人去嘗試噶，不過我哋員工咧就好精英嘅，咁就冇辦法咧就搶得到啦咁樣。 你會唔會去試一次啊？ 我唔得啦，真係好快佢哋，因為本身身體質素都唔同，佢哋嗰啲講緊咧都真係可以十秒。 咪嚟練咯， 練唔到噶 啦， 練唔到好誇張啊！佢哋嗰啲體能。 可能你得咧，嗱，你首先咧要飞一转法国先，咁样咧你要熟习下条街啦。究竟你咩障碍物用最短嘅路线咧？谂到啦，好似嗰啲 A 嗰啲特务片咁样啦。你咧搵个人咧喺后面 control 你，究竟跑边条路系最短最快嘅、 啊？又或者好似嗰啲特工咁样咧，你带住个 earpiece 嘅， 系啦， 跟住就话俾你听，你而家应该向边度跑咁样。不過我就係擔心嘅，佢啲速度咧，即係啲員工咧速度快定係點咧？基本上你一跑到出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已經差唔多捉到你。 哦，咁就冇啦。 係啊，咁啊已經好快。 一話嗱，其實你偽裝嘅技巧都要強啲咯，因為佢一開始其實如果佢係 spot 到你，你應該係上嚟即係叫偷鞋或者叫搶鞋啦。咁佢就係已經有準備嘛。咁、但係如果你團火咧，入去之前滅一滅，即係你唔好太明顯俾人知道你係上嚟搶嘢嘅話，其實有可能成功的。 又或者係有啲即係最傳統，譬如睇警訊成日都有嗰啲咧，咩聲東擊西啊，入去喺佢問問題，跟住冇得喺個跑出去咁樣。咁樣用呢啲方法， 唔知佢一間鋪入面有幾多人 咧？呢個就唔知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大班人過去嘅，咁擺明搶嘅，其實又唔好，因為呢個好似一個遊戲咁樣咯。只不過係一個用咗搶去呢個字去到做一個嘅噱頭嚟嘅。所以我覺得咧，香港佢都唔鼓勵有呢種事，因為如果你真係喺條街嗰度跑嘅話， 香港難啲啦， 難啦、啊，係啊， 香港難，因為我一路 你都唔應該咁做嘅， 同埋香港太多人啦、啊，你法國應該係。 你見佢拍嗰啲宣傳片咧，都係靚嘅，即係佢跑過人哋嗰啲飲咖啡嗰啲地方咧，咁啊好靚嘅，有啲人好超啊，佢哋就喺度跑過，跟住後邊後邊個 staff 咧，個 staff 仲好有型咁去追佢啊，跟住上邊咧就有啲航拍機喺度影佢哋喺條街嗰度跑咧，即係好似之前睇嗰啲睇成龍嗰啲咩警察故事咁樣嘅，係、啊。 香港難啲啦，車多。 係啊，車多人多啦，咁條街又窄啲咧。 同埋你喺香港揾到個跑得咁快嘅人，又唔知得唔得咧？ 都有嘅，都有，但係梗係冇佢哋嗰啲咁快啦。因為佢哋嗰啲，我覺得佢哋 性揾同我哋， 佢哋嗰啲似係咧，就咁望落去個身形，似係嗰啲咩譬如法國大學聯盟田徑比賽，似係嗰班人嚟嘅。 我即係最 top 嗰扎啦， 最 top 嗰班。 但係點解佢哋又會願意嚟賣鞋呢？ 可能佢哋都覺得個 gimmick 好咯，同埋又或者本身呢間公司咧賣鞋嘅公司係同一啲譬如體育學院係有關嘅、本身可能體育學院嘅學生去嗰度買鞋，可能都已經有折扣嘅咁樣，咁、所以就好多人就瀡入去嗰度翻工都唔出奇嘅。 如果係我會去嗰度買下鞋咯， 啊、 去睇下靚仔咯。 係咯，同埋起碼你真係問完之後咧，對跑鞋嗰個知識係夠嘅話咧，佢可以答到你好多問題咯。 係啊，咁大家如果真係有興趣咧，可以去叫做探訪一下。 细个学接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书又回来。又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卑。把我不生的力气，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 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是条明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切顽固似飞机再次高飞，寻觅能力再玩，三关过完才算破产。一只顽固似飞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味，放我这一生 周吉佩嘅新作品《第三人生》，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十一月啦，终于十一月五号星期二嘅朝头早都系有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最近我听到三个字好得意，呢、這个 terms 咧就系叫做爸爸茶。其实咩系爸爸茶咧？ 嗱，爸爸咧其实系四川咧嘅一个方言嚟嘅。爸爸咧嘅意思代表平地啦或者平原，所以咧亦都叫爸子。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爸爸茶咧简单啲嚟讲啦，就系喺一个露天平地嘅地方，好随意咁去摆啲台啊。咁大家咧就可以啊攤喺度啦，咁就去飲杯茶嘅。Oh. 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寫意嘅一個場景嚟㗎。咁最好咧，仲要上面咧有一棵大樹，咁就可以遮住我哋行飲緊茶嘅。 哇，好似好嘆咁， 好正。 即係呢一個 terms 係幾耐開始有？係咪真係代表我哋而家成日講話好 chill 咁樣去嘆茶？ 超嘆茶。係啊，其實喺成都呢一個地方咧，有一句説話咧，就係話江南十步洋樓，成都十步茶館。就係話當時咧一個國內嘅作家啦，佢1938年咧去到成都嘅时候咧，发觉哇，成都嘅茶馆嘅数量咧系令佢惊叹到，哇！你每行十步就有一间茶馆咁多喎。咁、所以当时嘅新闻亦都有记载咧，成都嗰阵嘅茶馆咧系有599间。 哇， 系啊！你香港全香港都唔知道有冇99间， 系 啊，599间，每日嘅茶客量咧系有120,000人咁多嘅。 哇！咁佢哋嘅人係好中意飲茶，當水飲噶咯喎。 係啊，基本上有啲咧，朝頭早起身第一件事咧，就已經走落去個茶館，就好似我哋香港人走落去茶餐廳 一樣道理 一樣道理。 我哋就飲奶茶咁樣，佢哋就飲茶。 係啦，不過咧，香港咧，你一飲完杯奶茶，俾人收起噶啦嘛。咁嗰度咧，係其實係可以不停咁 refill 噶喎。係啊，咁佢哋基本上嗱，雖然可能十步茶館有啲誇張啦，就算冇十步咧，佢基本上每條街咧都會有一間茶館嘅。 佢哋中意飲咩茶呢？ 係啦，四川人啦，咁由於咧，其實講翻佢個氣候先，因為咧點解佢中意飲茶同飲咩茶都係息息相關嘅。就係、是、四川咧，其實佢係一個亞熱帶嘅氣候啦、所以其實四川咧係會暖得嚟又潮濕，即係濕熱啦。咁所以啲人咧就中意去濕啦，就會有一個食辣椒嘅習慣嘅。咁、但係食辣椒咧多咗又容易熱氣，咁佢會係上火，咁所以飲茶咧就咁啱可以清熱去火啦。咁所以當地人啦比較多啦，就會飲一啲嘅茉莉花茶啦，會去飲一啲嘅綠茶類咧係為主嘅。咁而佢哋沖泡咧就通常用一個蓋碗，咁就直接加水，咁大概4克嘅茶葉啦。咁頭先講到啦，佢哋其實由朝到晚咧係泡同一壺茶嘅啫。 嚇、咁啊 淡曬咯、 啊。所以去到後面咧，你諗下本身已經 佢都係飲水嘅啫喎， 係啦係啦，已經唔襟沖啦。咁但係佢又唔換茶葉啦，咁啊慳啊嘛。咁咧，如果水又沖到冇得冇乜味啊，所以佢哋有個 term 咧，就會話呢啲人咧喺度飲緊加班茶 ，OT 咗嘅茶，即係呢個茶已經 OT 緊啊，即係已經好 冇茶味嘅茶。 係啦，咁但係咧嗰啲人又唔會趕你走，亦都唔會笑你。咁嗰啲叫茶博士啦，即係幫人加水啦，都係會繼續咧好勤力咁去周圍咧係攞住一個銅壺啦，隨時咧為佢嘅客人去加水嘅。咁而以前咧20年前嗰陣咧，佢哋啲茶類咧唔係咁豐富，咁所以咧好多時候都係就咁飲一啲當地生產嘅啲花茶啦。咁呢啲茶用牛皮紙包裝，好簡單，淨係有個名同埋個等級嘅啫。咁而好多人咧，佢哋都會飲第三級嘅花茶，因為幾毫子就一杯噶啦。咁好少人咧會飲個一級啦或者二級嘅花茶。咁所以佢哋話三花茶就係講緊三級嘅花茶啦。咁、就係而家咧當地都係非常之流行嘅一個品類咯。 咁咩茶？唔係即係咩花咧？ 即係茉莉花。 哦，茉莉花。 係啦，茉莉花。咁、譬如當地比較流行嘅一啲竹葉青嘅綠茶啦，峨眉山嘅雪芽茶啦，我哋蒙頂甘露啦、茉莉花茶啦，都係四川咧比較常飲嘅茶類嚟嘅。咁譬如峨眉雪芽比較得意啲嘅，就係喺峨眉山上啦，突然之間好有畫面。係 啊， 咁佢哋仲係去到雪季嘅尾聲啦，咁啲僧人咧搭住喺殘雪上面行，就去採茶葉，咁係好有意境嘅一個茶嚟嘅。咁呢一啲咧都係比較高檔嘅一啲嘅綠茶類咯。 咁喺成都嘅呢一個城市裏面，就話每十步就有一間嘅茶館，就算唔係十步一間啊，都每一條街都有一間茶館。咁但係茶館同茶館之間有冇啲咩分別嘅咧？會唔會分咗啲咩種類啊？咁 大家有冇競爭啊？ 係啦， 其實茶館咧喺成都咧分三大類別嘅，咁其中一類咧就係打麻雀嘅茶館，係啦，咁有啲咧就真係賣茶葉嘅茶館，咁、有啲咧就係俾大家去 hea， 就係真係 hea 成日嘅茶館， 就係啲爸爸茶嘅感覺啦， 係啊，仲要喺啲水邊啊，好有 feel 嘅，係啦，咁 即係類似而家嘅 cafe， 而家嘅 cafe 係最唔賺錢，就一人買一杯茶坐幾個 坐幾個鐘， 係啊，咁同埋佢哋打麻雀啦，真係會四杯茶，咁大家咧係一人飲一杯，咁同埋佢哋有即係題外話唔關茶事啦，但係佢哋嘅麻雀係得意個，係叫血戰到底，就係、是、一個人食咗壺，剩低嗰三個咧要繼續打，跟住再贏咧都要兩個繼續打，咁所以咧佢哋 你贏咗先離開到，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喺茶館入邊啦，有時如果真係唔打麻雀嘅，四個人打麻雀，三個人可能鬥地主，咁兩個人咧就擺龍門陣啦，咁、所以係啦，咁佢哋就飲住茶咧，咁就一路大家 又玩樂啦， 係啊，咁有啲人問啊，咁有啲人一個人會唔會去飲茶啊？ 即係如果一個人嘅話，又會唔會去打麻雀館嘅茶館咧？ 係啦，佢哋話當地通常咧係朋友一齊嚟，不過如果你單獨去咧，好快就會遇到啲鄉親父母，就會一齊噶啦。咁所以當地咧十點半之前嚟飲茶，都係一啲老人家為主嘅，有啲係講緊100歲嘅老人家咧，每一日行5公里過去啲茶館度飲茶咯。係啊，咁所以咧佢哋嗱對於收費啦，對於呢啲嘅當地老顧客咧，同遊客嘅收費有唔同嘅嚇。咁當地人啦，我知道一間好有人情味嘅茶館，就係佢20年開咗咁耐咧，佢都係收1蚊茶錢嘅， 收當地嘅人1蚊。 係啦係啦，因為佢希望可以保留啦當地佢哋呢個老人家嘅生活方式啦，亦都係可以保存呢個文化咯。咁、如果你係遊客啦，咁如果你無論你去飲茶咧或者影相咧，其實都係10幾蚊嘅啫。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無限續杯嘅喎。咁所以其實都係非常之親民嘅一個價錢嚟嘅。 我都覺得幾得意喎，即係俾翻當地嘅居民咧，就係1蚊嘅話，你入去可以嘆下茶，唔單止咧可以令到啲老人家咧可以多啲你出門口，我哋一齊建立關係，有個溝通，而且咧喺玩樂嘅途中，無論係你玩咩嘅玩樂啦嚇，但係你都可以喺從中喐多啲個腦啊，令到冇咁容易腦退化，我覺得好好啊呢件事。 其實本身飲茶都係一個長壽嘅秘訣之一嚟噶嘛，茶壽茶壽就係108歲咯。 之後唔知我哋香港會唔會都有啲茶館可以係收老人家 一蚊嘅啫，你就可以入嚟飲下茶、玩樂、玩下波子棋，都幾開心啊！ 不得了啊，係咪？ 甚至乎咧，全球啦，講緊第一間茶館咧，其實就喺四川啦，就係喺成都啦。話當時咧，其實係相傳啊，唐玄宗啦喺安史之亂咧就去咗成都，咁而當時咧，佢同一個無上法師啦，就一齊咧起咗一個叫大慈寺嘅地方，一個寺廟啦。咁而當時亦都入邊咧有一個禪茶堂，咁所以呢個禪茶堂咧就係中國咧第一間嘅茶館啦。而家呢間禪茶堂咧都仲喺度嘅，就喺呢個大慈寺嘅茶社入邊。咁所以成個環境好有趣嘅，因為咧其實成都都已經好城市化啦，所以周圍咧係一個商業街啦，但中間有一個寺廟啦，咁又入邊咧一個好熱鬧嘅茶館啦，就係鬧中取靜，靜中有趣鬧嘅地方咯。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嘅話咧，其實呢一啲嘅老味道，成都都慢慢係實一點一點咁喺度消失緊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真係可以去支持一下，見到嗰啲竹椅啦，咩挨喺度啊，細細嘅方台啊，再加呢個蓋碗茶茉莉花香，就可以哇悠遊咁樣去坐一大半日啦。 而家咧就係6:59啊嚇！依家咧普通話台同埋香港電台咧將會分頭廣播，普通話台會有好欣音樂，神君第一線咧會依然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記得咧同大家一齊咧聽下天氣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还有转头话你知，同你分享不同的世界纪录、发明和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璇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朝早7:07嘅早上，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小白，咁啊亦都见到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啊。咁啊有两张嘅，咁啊第一张咧亦都讲到就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提及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8嘅早上啦吓，咁啊继续咧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咁啊交通天文台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小白喺度， 船仔都喺度， 阿峰都喺度， 系啦，咁啊人齐啦吓，咁啊交通天文台咧，咁啊即刻揾阿峰同我哋讲下咧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 嗯，现时提翻大家先，就系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行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咁现时近行政大楼即系落桥位嘅位置一带都车多噶啦，咁如果是行青马大桥的朋友就要留意翻。另外看回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都还是大致畅顺的。然后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近福亨村。就再提大家，长东路的水管爆裂仍然是处理当中，近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马大桥桥面是有工程，桥面来回方向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的。另外大埔的安邦路是渠务工程，安邦路介乎安慈路同大埔文娱中心之间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咁今日就提大家提咁多啦，系啦。 嗯，都暂时叫做 畅顺， 系啦，畅顺啦， 系有一单意外咯， 系 系啊，喺青马大桥嗰边有单意外。 系咯，咁所以即系途经嘅朋友或者嚟紧都会行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住啦吓，咁啊交通嘅情况，咁啊自己揸车咧都最紧要安全车速啦， 系啦， 系呢个最紧要。而家即系见到嗰啲即系唔同品牌嘅地图啊，即系导航嘅系统咧，咁其实你基本上着咗个 app 咧，你望一望嘅 app 嘅。 嘅時候，其實佢都話俾你聽，你而家嘅行駛嘅車速啊，有啲甚至乎你一超速咧，成個畫面紅色閃下閃下咁樣，你有冇見過？ 有啊，有啊，即係啲地圖 app 係真係幾好啊！佢寫埋自己話而家你車速幾多啊？ 我第一次見嘅時候，梗係唔係我揸啦，我見到嘅時候咧。哇！點解啲地圖要咁樣嘅？咁 係啊！ 我真係嚇親我第一次見嘅時候。 同埋，如果係即係有啲路段咧，係特別多呢啲影快相嘅地方咧、啊，其實係真係幾啱擺個地圖喺你面前嘅、啊。即係其實你識路㗎啦。但係咧，因為佢嗰個啱啱個角度，你會望一望，超速喎，係咁閃咧，你就會覺得、哦、OK， 慢翻。 不過呢個世界科技就係咁㗎啦。通常咧，就好似洗頭水咁樣， 洗頭水 無端端就會二合一嘅。即係而家我哋就將呢一個導航系統，其實都黃行都已經植咗入去個汽車入邊啦，好、 啊、 多品牌都有啦，喺個汽車入邊都有啦。咁遲啲有可能即係你超速嘅時候咧，嗱而家譬如有啲小巴，佢哋都有個車速上限， 哦係啊， 已經 lock 住咗架車，架車去唔到幾多公里以上嘅。 係啊，所以而家好啲啊。 係啦，咁遲啲去到可能去到私家車，甚至乎遲啲當多咗 AI 智能系統去到駕駛嘅時候咧。咁我諗超速嘅問題都真係會有機會解決㗎。 不過我諗佢即係小巴士嗰啲限速就因為佢係公共交通工具。 係啊，咁呢個當然係啦。 咁私家車可能可以選擇裝唔裝咯，即係佢未必係強制性咁樣咯。 好難講啊，遲啲嘅嘢 都 係，係咪？如果你安全啊嘛，我成日都係講嗰句説，其實都係至理名言嚟嘅。點解會有咁多交通意外？其實交通意外都係因為人為嘅因素。如果你淨係好似用一上車已經是智能系統幫你做曬所有，你只按個掣話俾你聽我要去邊嘅，所有佢都是機械人幫你做曬，然後 AI 幫你導航曬，其實全電腦嗰個危險性咧其實仲低。 同埋我覺得佢咪大數據調度嘅而家啲車、啊，其實我覺得可能反而佢可以望到成個環境咧，會比起我哋坐喺架車度淨係望前面係啊。 譬如你呢個時速，譬如你時速70公里行緊呢一條路嘅、你去到唔知邊一盞燈位，你係嗰陣時會紅燈嘅，其實電腦都已經知啦。咁佢亦都你唔使睇嘅，你根本上你都係坐喺司機位，萬一有啲咩事咁啫，係啦。咁去到嗰個年代，我諗都係好少萬一噶啦，係咯。咁大家都係可以真係交通工具啦。你坐上去咧，就真係淨係坐上去啫，係啦，好快脆就會去到目的地。咁如果你話完全冇事冇干冇交通意外，又唔使特別整路咁樣。可能真係幾好嘅一個運輸系統嚟㗎， 其實都幾唔錯啊！ 係啊，其實幾唔錯㗎。咁到時駕駛，我睇過一啲科學家佢哋預言咧，就話將來嘅世界喺運輸交通網絡上面變成點咧？就即係第一都係冇人揸車㗎啦，因為都係坐咗上去之後，你撳個掣，你要去邊咁？咁你或者你同個電腦講，電腦跟住個車就車你去邊咁樣？咁就好似都同船仔提過，就好似咩人會揸車咧？賽車手就會揸車。系啦，赛车手就会揸车，就好似以前嘅年代一样，大家用马去到代步。今时今日咩人咧会去骑马呢？一系你有兴趣，一系就骑马，即系比赛马咁样赛马。咁系呢啲原因，我哋都唔会用马代步啊！而家呢个年代， 蒙古 或者可能即系海外啲郊区咯，系啦，即系冇车路嘅。 咁嗰啲就易数咯，系咪先？咁但系大部分嚟讲，你都想象到将来嘅世界。 好啊，我都想啊。 系啊，又不断进步。 而家考唔到车牌啊！ 考唔到车牌，但系你都可以买车。将来嘅世界， 咁呢个就系好事啦。 咁你咪坐上去咯，佢揿你揿掣啫嘛。 咁就开心啦，日日去边，我想去边都得啦。 系啊，就系咁样啦。好，阿峰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提翻大家咧，就系佢嚟紧咧，佢嗱，即系而家我哋抄牌咧，就系半电子半纸本咁样噶嘛。咁咧，佢嚟紧就话2025年开始咧，就想推行尽量全电子化啦。 系 啦，咁佢就话因为而家就双轨啦，咁但系因为长期咧都系想即系一嚟环保啦，二嚟就方便大家做嘢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其实都想。是用一个电子形式的通知就去通知这个违例泊车的个表。咁呢他会收集你的譬如流动电话号码啦或者是电邮地址咁样。是啦咁他怎样去收集这件事呢就是由嚟緊11月18号开始。咁运输署呢在处理牌照申请的时候呢就会同车主就或者同公司咁样去申请返你的一些电子的联络方式的。咁他会。 例如 email 同电话啦。 是啦咁电话的话他就会用即电话短信去发出啦。如果是 email,咁就用 email 發出啦，即係用電郵去發出啦。咁咧，佢嚟緊咧，佢就喺你續牌嘅時候，佢就會去聯絡你，就話我去收集你啦咁樣啦。咁咧，如果你係網上去申請續期嘅， 即係如果你唔係親身過去嘅，咁如果你網上去嘅話咧，咁你就喺網上提交呢個一次性嘅密碼去審核，係、啦，咁佢會即時去傳一個密碼俾你嘅，咁、然後即係當然啦，喺你tick 咗嗰個譬如電話或者係電郵地址咁樣，咁咧佢就會喺嗰個地方去傳送俾你啦，咁然後你就核實就可以啦。咁、如果你係紙本嘅話咧，你就要提早少少啦，提早三個月。系啦，都多嘅，提早三個月，咁就喺網上平台核實咗先，咁、就再去紙本，咁咧嗰個平台咧就琴日11月4日，系啦，星期一朝早就已經推出咗噶啦，系、啦，咁因為琴日我冇翻啊，所以就我同唔到大家講咁。 哦，尋日 Didi 啊嘛， 冇錯，系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我就留翻今日同大家講啦。 係，好啊，好啊， 就係咁樣啦。咁同埋咧，另外佢電子告票嗰邊咧，佢都有新增到一啲嘅繳費系統嘅，即係繳費嘅方式。咁、平時我哋有即係櫃員機啦，亦都有繳費零啦，亦都有郵遞嘅服務啦。咁當然你可以即係親身去交啦。咁咧而家咧佢就可以用一個專屬嘅網站，即係佢已經寫咗個網站噶啦。系啦，咁到時咧，如果你係要交呢個罰款嘅話咧，你可以去佢嘅專屬嘅網站嗰度交，或者佢會有手機應用程式嘅，系啦，咁就方便大家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即係轉數快、信用卡、或者電子錢包等等嘅方式，系啦，咁都可以交得到嘅咁。 係。 系啦， 咁啊， 你作為一個車主，你有咩諗法？ 作為車主，我當然即係睇到我相關報道都有見過。咁你話有啲公共運輸系統嘅，咁佢哋當然就好擔心嗰個抄牌問題啦。 係啊， 咁佢話咧抄完之後，你有張紙喺度，我都知抄過 啊。 咁你有張紙喺度抄咗，跟住佢又分到邊間打邊間啦。咁啊，嗰個如果佢冇嘅話，冇張紙喺度嘅話，咁可能會唔會抄完又即刻再抄咧？咁樣。咁亦都會牽涉到就係佢唔同間數嘅司機，咁佢亦都要消耗嗰個人力資源，去到再睇翻嗰張罰款到底係邊一個嘅，邊一個要繳付嘅，係啦。咁我當然，如果你作為我自己本身都係司機嚟嘅，咁如果你問我，我泊咗架車喺一個違例嘅地方，我俾人抽咗牌，就唔會有張牛肝喺度，即係唔會有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喺度噶啦，冇嘅。咁然後我亦都唔知道，跟住我又冇揸咗架車啦，然後繼續都係有不斷俾人抄嘅話咧。咁我自己作為一個司機嘅話啦，我只係會覺得其實無論佢抄幾多次都好啦，我架車都唔應該擺呢度嘅， 啱啊， 係啦，咁亦都唔會話因為即係我自己個人啦，我唔知希望咁樣講，大家唔好介意，因為我架車如果擺咗喺呢一度嘅，呢個係一個違反嘅地方嚟嘅，咁我泊咗喺呢一度，唔係話我有張攝咗張交通違例通知書。然後就代表好似喂我有幾個鐘你唔好抄我啊咁樣， 即係唔係大曬嘅？ 係啦，咁都道路使用者其實大家嘅，咁呢個係一個呢、這個罰則嚟噶嘛，咁亦都唔係代表你抄完一次唔可以即刻再抄第二次，咁呢個都係我自己車主嘅心聲，咁但我亦都係一個行人使用者，係咪？我諗相信各位市民都係一樣，大家如果有揸車嘅，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有行人使用者，咁你見到啲車有陣時如果喺度太阻塞嘅話咧，對你嚟講亦都有好多不便。咁又或者道路上有好多人係需要用一條路，但係你又阻住咗嘅話，其實對影響個市民都好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並唔係話在於到底我哋嗰個係咪抄完一次有第二次，反而就係佢嗰個嘅抄完之後係唔係可以好短嘅時間之內俾到 通知 到個司機、或者通知到個車主。系啦，咁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快釐清到嗰一件事情。如果你發覺抄完之後，個車主又好，或者嗰陣時正在揸緊架車嗰個嘅司機都好啦，即刻了解咗件事嘅，然後即刻揸翻走架車嘅，咁咪唔會再抄第二次咯。 其實都應該會啦，而家即我諗一開始就好似我哋用電子錢包咁樣咯、我哋一開始見到佢變咗做由現金變咗做數字，其實成件事都幾驚恐噶嘛。 嗰陣時其實我仲記得啱啱有嘟嘟卡嘅時候，大家就喺度話啦，咁大家使錢一定會咧亂嘟噶啦，係啊。咁今日其實大家都習慣了， 係啊，大家都仲用得好開心添。而家越嚟越多唔同嘅電子錢包。 你睇我去街市隻手幾乾淨。 係啊，唔使錢唔使現金，唔使錢啊，唔使現金。 唔使現金。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諗呢一啲系統都係可能一開始係有啲混亂嘅。咁但係你越嚟越多知道哦，原來係譬如有個 app 咁樣，即係每一個只要你係駕駛者嘅，其實你已經有個 app 噶啦。 係 咯。一抄已經係嘟咁樣睇一睇你。 係咯。 其實相信係每一個人都知道啦。又或者係真係抄牌嘅人士，佢抄你牌之前，原來佢。已經係知道我唔知幾分鐘前，睇下佢會唔會放過你啦。即係類似係咁樣，我相信嗰個系統係會越嚟越人性化，即係唔需要大家咁擔心住嘅。所有呢啲嘅新嘅科技，一定係要試行咗，你先知點樣去改善噶嘛。 咁啊，業界有意見當然係好啦，即係大家 都係同樣對件事咧係上心，亦都希望咧件事係更加優化，係、 嗯、 啦，配合到大家嗰個嘅生活嘅模式咧，咁啊梗係最好啦。 冇錯啦，咁今日咧唔該曬， 佢有更 新嘅，我有係啦，兩個意外要同大家講翻，喺我臨走之前係啦，咁、嗯、就沙田路臨離開呢間房之前， 晨早留清楚先，大家利是咩？你講到咁樣嚇嚇親我， 我臨離開呢間房之前，我要同大家講兩樣嘢，咁就係咧沙田路大埔方向近博康村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近丰城苑。咁另外大老山公路大埔方向近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噶。咁驾驶人士留意翻啦。 嗯、 好，就系咁多啦， 就咁多啦， 唔该晒，唔该晒。 好，同大家讲一讲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稍凉，出边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朝早嘅7:21啦，咁啊，继续都系24度嘅气温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有船仔喺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我哋今日啊晨光大学嘅嘉宾啊，咁就系嚟自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啊 Ringo 李耀培 Ringo 嘅，早晨 Ringo， 早晨 Ringo， 早晨船仔，早晨小白，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 Ringo 咧就同我哋讲下呢样嘢啦，啊今日嘅课题个命题就叫做精明驾驶。系啦，啊， okay. 何谓精明驾驶咧 ，Ringo？ 系啦， 嗱，其实咧，一架车咧，我哋诶买咗翻嚟啊，响诶用嘅时间咧，或者随着诶，大家要明白，新车同旧车已经唔同揸法嘅，应该吓，咁即系话随着咧，即、就、系、是、我哋行驶嘅就系多与少咧。咁其實有好多一啲車上嗰個零部件咧、 嗯， 其實我哋行車嘅時間會有啲車嘅震動啦、磨損啦，甚至有腐蝕啊，有啲叫做金屬疲勞啊、老化唔同嘅程度嘅損壞啦，啱唔啱？ 啱，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如果有以上呢啲咁嘅零部件嘅問題咧，其實佢可能會影響咗一啲咧。即係譬如話，我哋啲動力嘅下降啦，甚至咧，即係話大食咗啦，咁呢一啲咧，即係對於我哋嘅揸車嚟計咧，其實有好多樣嘢咧，我哋係忽略咗嘅。我哋只係識揸車嘅啫，咁啊， 係啊， 我哋識得啊，精明駕駛點樣叫精明駕駛？點保養架車咧？其實香港人咧係缺乏咗呢一樣嘢。 哦，咁呢個係 解啊？因為點解啊，小白？因為隨街都係一啲我嘅維修嘅。 系啊，系啊，周街都系车房啊！一有啲咩事啊，供入去啦咁样。我咧其实就识得有啲朋友咧，即系喺我屋企邻居嚟嘅，佢啊真系好犀利，佢真系有阵时架车一少少嘢咧，佢真系可以踎低自己下自己整噶。我真系佩服到唔低头。 但系外国系咪真系话叫做多啲人系一踎低就识得整车嗰啲？ 系咧，如果我又唔识机械工程嘅，咁点咧？ 嗱，所以我正话讲咧，香港人好幸福，不过幸福之中咧，佢就识少咗啲嘢。咁其实揸架车咧，好似我哋话都要知道架车嘅性能好多样嘢，系嘛？咁咧，如果能够咧系更加即系精确运用到架车系更加好。香港因为车房好多，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都行一行落街或者揸去写字楼，我哋摆低就算数。但系外国唔同，好似船仔讲，即系点解咧？外国嘅车房咧可能喺新界嘅。佢唔会喺市区嘅，咁、 哦、 所以好多时咧，自己揸架车咧，好小心，或者啲嘢自己睇咗先，睇咗如果 OK 咧，咁就唔使揸到老远去新界嗰度咧，俾啲大计去睇啊嘛，啱唔啱？ 啱， 咁所以今日咧就话，唔系教你哋整车，而系教你精明驾驶嘅时间，我哋要留意啲咩嘢啦。 好，抄低佢先， 抄低佢， 请讲。 嗱， 當我哋行車嘅時間咧，唔係月日，不過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小白，你有冇睇下你嘅行車證有冇過期？ 梗係有啦， 呢啲基本嘅。 呢個一定啊，因為我揸出街，如果過期嘅話，我真係俾人係咁俾人抄啊！呢、這個唔得，我依家唔慳價，呢啲唔得。 好啦，咁你有冇睇下你嘅保險單？几时到期啊？ 有，因为佢同行车证一次过搞嘅，我全部都系。 哦， 嗱呢个咧就系精明驾驶一种。 吓， 记得咧，好多时驾驶证系唔系同验收一齐咧、嗯，未必有联系嘅。 嗯，哦系咩？ 咁所以咧，我哋系要留意翻呢两个配合翻嘅。咁呢个就留意嘅。 知道。嗯。 吓，咁开车嘅时间咧，我哋每逢揸车之前，我都教过大家点啊，行一个圈。 系。 啱啊！睇啲咩嘢啊，小白？ 誒，睇下啲車胎啦。我住山卡地方，仲要睇有冇貓啦。係啦，係啦，跟住又望下有冇漏氣啊咁樣咯。 呢個都係精明駕駛之啊！嗱，我哋一定要行一個圈咧。嗱，行一個圈咧，其實好簡單。其實呢啲嘢應該每日都要行嘅，即係每日都要做。開車之前，睇下胎有冇漏氣，呢條胎係咪好正常？係啊，咁當然即係如果长时间冇睇嘅胎嘅胎纹，睇下啲胎纹有冇浅度，系、嘛？咁呢啲咧都系即系我哋即系日常生活习惯精明驾驶嘅一种。 嗯，好啦，知道。 咁当然啦，即系唔需要日日，但系每个礼拜我哋自己学下，睇下嗰个如果系我哋系叫做燃油车嘅。 嗯， 小白有冇试过睇下自己嘅机油够唔够噶啦？ 哦，机油咧。机油我有试过， 船仔嚟 计，船仔就未必识啦。机油咁，但如果你话我有试过咧，学嗰啲扮嗰啲车房嗰啲人咧，打开个盖啦， 系， 跟住拎嗰支黄黄地色嗰支嘢出嚟啦。但系坦白讲 ，Ringo， 我唔知睇咩， 系啦，即系点样为之做？点样为之做够油？ 叫做油尺咧，即系如果系油车咧，就有把油尺。即系油尺好明显啦，都好似把尺，不过好油。咁咧，佢有个圈，通常咧系容易俾司机或者大计攞佢出嚟。 系啊，啱啱。 你记住，你攞佢出嚟唔系就掹佢出嚟算数。但系同埋咧，掹油尺咧，大家要留意，唔系架车着住噶吓。嗱，因为我讲呢啲咧，唔好着住架车住。 知道。 咁咧架车咧系静止咗，最好隔一晚啦。好啦，即系掹个油尺出嚟咧，最好咧你攞一张纸巾，攞张纸巾咧。掹呢个油尺嘅时间嘅话咧，将个油尺第一次掹出嚟嗰度咧，抹干净佢。抹干净咧，就睇到咧，empty 啦 ，middle 啦，full 啦，即系一百尺咁样。 哦，原来有字噶嗰度。 即系话你抹唔干净咯。 唔系啊，因为通常咧，有人问我你架车油譬如太太问咁样，咁我就拎出嚟，够啦咁样。即系摆明我系敷衍佢啦，系啦。咁但系我拎出嚟嘅时候，我唔知道原来咁多嘢睇，同埋嗰把叫油尺我都唔知道，我净系知嗰支嘢叫做嗰支嘢就 系啊。嗱，记住，有好多人咧就咁样掹佢出嚟，夹油咁啊，其实唔啱啊。一定咧系要攞支纸巾抹干净佢，再笃翻落去， 系 等一等， 系 掹出嚟嗰下，佢个机油去到边一格为之标准，明唔明我咩意思？ 明白，而家明白啦。 好啦，咁啊睇睇个油尺啦。当然咧，简单嘅话睇下其实水箱够唔够水啊？沥油啊嗰啲，其实眼可以睇到嘅嘢。咁呢啲咧都系我哋良好嘅驾驶习惯。咁当然啦，当我哋车嘅时间，我都教过大家啦。泊车未着车之前咧，其实就着晒所有灯嘅，有红灯、有橙灯、有黄灯。 系啊。 一着完之后咧，你俾几秒钟睇下咧，佢啲灯咧应该路路熄嘅。 系啊，啱。 到咧系最后咧。是冇灯， 系咁啊，正常啦。 咁咧为之正常啦， 系 呢一啲咧，我哋要作为一个检查。咁、当然啦，另外嘅话咧，譬如话特别系头灯、尾灯同埋 brake 灯咧，我哋揸车系唔知嘅。 嗯，系啊。 咁最好咧，我哋自己咧，着车之前咧都睇下啲灯好唔好。嗱 ，brake 灯咧就冇计啦，一定咧系要靠人哋嘅，即系话你如果有朋友或者有屋企人。你踩一踩的灯，叫佢去后面望一望，好啊，有冇灯啊？咁样呢啲咧，呢啲系良好嘅习惯。 或者后面装块镜咯，系 咯。当我哋开车嘅时间咧，两边嘅侧镜咧，开车之前就要睇。小白，我教过你嘅， 系 睇边度为之系标准啊？嗰、个倒后镜睇到咩为之标准？ 睇到后睇到嗰个门柄嗰、那个开车门嗰位系嘛？ 坑手 睇到头门同埋尾门嘅坑手位 置。系啦，我表达得差啫，我记得 噶。系啊，嗱。咁另外當然咧，如果有 baby lock 嗰啲咧，係留意一下。 嗯。 lock 咗 baby lock 係咪出邊真係開唔到？咁呢啲都好重要。咁當然啦，安全帶嘅鬆緊度啊。 明白。 自己試一下點啊，戳一戳佢。 係啦。 睇下佢有冇緊度，如果緊度咧，就為之安全嘅。 好，明白。喂 ，Ringo， 今日夠鐘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 ，Ringo， 唔該曬你先， 拜拜。 OK， 好。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被裁定非礼罪成立的32岁男子，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法庭内持刀企图袭击裁判官，裁判官及时闪避，没有受伤。三个警员在制止的时候就受伤。涉案男子因为涉嫌企图伤人被捕。事发在昨日上午，警方说怀疑疑犯因为不满非礼案的裁决而施袭。疑犯本身有接受精神科治疗记录，身上被搜出4把刀和2件溶液等。律政司强烈谴责事件，强调特区政府绝不姑息任何违法暴力行为。司法机构今日起将会逐步在裁判法院大楼实施安检，增加保安人手。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讲到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他说中方一贯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是开历史倒车，始终秉持最大诚意，坚持通过谈判磋商解决分歧。邓洪波说目前中欧双方技术团队正是进行新一阶段磋商，希望欧方采取建设性态度，相互照顾核心关切，尽快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另外，邓洪波说中德作为制造业和贸易大国，理应共同致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实际行动反对保护主义和脱欧断链。中德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加强合作对双方有利，对世界有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在会见开始之前，崔善基感谢普京抽空同他见面，他又向普京转达了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深切和真诚的问候。普京就说这一天是俄罗斯的节日，在节日中同朋友会面是一件好好的传统，他又请崔善基转达他对金正恩的最好祝愿。崔善基上星期五曾经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外长战略对话。朝中社报道，这一次会议是根据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全面扩大发展双边关系作出实际贡献的重要契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德士古道天桥去清泉路方向，近泉青交汇处系有坏车噶，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近城门道，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清泉路方向，近泉青交汇处有坏车，唯一嘅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近城门道。咁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近新田围村。大老山公路大埔方向近亚公角有交通意外。 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较为车多。咁另外，青马大桥九龙方向较早前近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虽然一带系车多，咁另外青马大桥嘅道路系有道路工程，现时桥面来回方向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就系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现时桥面来回方向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驾驶人士。睇翻隧道情况，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排到去近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友丽村，狮隧九龙方向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果栏。咁另外清水湾道九龙方向近人善湾道回旋处一带系挤塞，龙尾现时就排到去万公屋。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再提翻你啦，南区嘅薄扶林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咁另外大埔嘅安邦路有渠务工程，安邦路介乎安慈路同大埔文娱中心之间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已发表2024年施政报告，将带领香港创新求变，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加快建设八大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哋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起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呢位同学除了是讲故事比赛的得奖者，还化身中华文化暨德行宣传大使， 希望将这个上善若水这个理念宣传开去。如果大家要做到这个上善的话，那就要学习这个水的品德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成群说故事，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金奖和高中组铜奖的得主为我们表演。 二台话你知， 阿强帮手拎个剪钳嚟啊！ 阿明，我哋做电工，你要剪钳嚟做乜嘢啊？ 你睇唔到个大掣俾人锁咗咩？唔剪开佢，我哋点用电啊？ 梗系唔剪得，挂牌上面都写咗维修技工嘅部门、人名同联络电话，仲有预计完成时间。你要等负责同事完成检查之后解锁，先可以开翻个大掣噶。你唔可以贸贸然就咁剪开个锁打翻掣，后果可大可小啊！ 锁嚟锁去咁烦噶。 上锁挂牌系进行停机或者断电维修保养工作嘅重要安全程序。目的咧系确保工人喺进行维修或者检查嘅时候，机器设备唔会突然启动而造成意外。做完上锁挂牌之后，仲要进行测试，确保电源已经完全切断，先可以做维修保养啊！ 即系到我哋做维修嘅时候，都要用呢个咩挂牌？ 冇错，我哋一定要确保大掣已经关上，然后上锁挂牌同用仪表试电。 买呢啲锁同埋挂牌贵唔贵嘅先？同埋可以喺边度买噶？ 而家持有电工牌嘅工人可以申请职安局嘅轻便版上锁挂牌套装资助计划。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天怡、小白。 二台话你知。 话咁快就嚟到廿四节气中嘅立冬，由秋转冬，外出嘅时候最好带定一件外套。 中医就认为立冬是补冬的好时机，进补时建议食物包括磁实、黑豆、芝麻等。 咁今晚你想我煲汤定系煲芝麻糊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早晨，7:40咁啊！近排咧最火红一定系讲紧美国总统大选啦。咁当然啦，多个摇摆嘅州份啦，究竟出嚟嘅结果咧会系点样咧？大家就要咧细心去观察同埋留意啦。咁啊，通常美国总统大选都有好多存在好多不稳定因素啦，同埋有啲逆转性喺当中嘅。咁啊，民调咧话红色领先咧，最后赢嘅系蓝色啊。咁啊，民调话蓝色领先啦，赢嘅有机会系红色。点解民调咁唔准咧？都可以轻松讲两三句嘅。其实就系因为咧。好多嘅朋友喺美國咧，其實電話咧都係用緊 3G 嘅啫。 嗯， 即係你唔好以為佢哋全部都係住喺紐約啊，住喺洛杉磯啊，有啲咧即係住啲喺德州 偏遠 啲嘅地方，或者明尼蘇達州。 佢哋嗰啲偏遠咧，真係好遠㗎。 即係明尼蘇達真係好凍嘅地方，咁你叫佢啊好認真幫你做下啲民調。咁佢又未必會幫你搞，咁所以咧民調咧未必反映最後嘅成果，同埋啦美國總統大選咧就有幾個唔同嘅系統嘅，第一個就係選舉人票啦，第二個就係有好多搖擺州份啦。其實好多美國朋友仔咧已經投咗票㗎啦， 係、 已經投咗票， 冇錯。 OK， 嗱呢啲咧我哋冇水晶球嘅嘢咧。唔過分揣測，亦都唔去估，但係咧，絕對對環球嘅經濟層面或者政治層面有好大嘅叫做唔同啦。咁譬如講緊，譬如中美關係遲啲會係點啊？如果Trump上咗場，係咪同主席係繼續好老友啊？咁啊，有機會啊，同普京通個電話。唔再打仗啊！跟住如果 Trump 做到啊，有冇机会唔俾军备乌克兰啊？咁、样唔俾啊，又打完电话又唔俾军备，系咪和平啦、啊？咁 咪唔打仗咧？ 可以用第二啲方法去倾啦、啲矛盾系咪先？唔一定要动刀动枪嘅咁样。咁啊，佢有机会攞诺贝尔和平奖、啊。 商人同政客咧，有机会喺个处事嘅方法上面有少少不一样。 系啦，嗱，当然啦，即系咁嚟就当然喺个女性嘅平等嗰度会着力好多啦，或者喺个美墨边境嗰度会有啲唔同啦。嗱，今日都真系只系好概览式去讲，因为讲紧美国时间11月5日咧去举行嘅，讲紧就系呢、這个他国啦，即系美国总统大选。咁但系今日咧，值得同大家讲下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个饮食习惯。同埋衣着习惯，好啦，咁啊，你哋想讲嘅饮食定衣着先啦吓， 衣着 好似衣着好睇啲。 嗱，衣着咧，特朗普永远都系戴顶咩帽啊？嗰顶帽咩颜色啊？ 红色 cap 帽， 系啦，红卜卜嘅，代表咩咧？食嘢啊，中国人啊吓，鸿运当头， 系啊， 唔系其实讲笑， 例例事事啊， 特朗普啊，男性政客啦，通常都着西装嘅，咁啊，佢中意咧就系戴红色同埋有啲长嘅领呔啊， 你有冇发觉佢中意着蓝色嘅领呔都比较多， 系啊，都有噶，都有噶，咁不如 金色啊咁样， 红色就代表翻佢自己嗰个派头啦，或者嗰个政党啦， 金色其实佢自己都好中意，你睇佢嗰个 Trump Hotel 咧，都系哇，真系金碧辉。 我细个睇飞黄腾达，佢都好中意金雕玉砌嘅， 系咯， 其实佢都系一个大有钱佬嚟嘅啫。原先我以为 佢会唔会因为咁啊，所以嗰个黄色卡通人物预言佢啲嘢咁准咧？嗬， 我都唔知啊。如果黄色卡通人物即系讲紧 Simpson 嘅预言系准成，可能今届美国总统大选系何锦丽嘅。即系如果佢嘅预言 系成功，跟翻个 预言书。不过嗱，呢啲是而非嘢，我哋亦都真系唔去揣测。不过咧，佢咧好中意咧着完西装之后就戴个顶红色嘅 cap 帽啦，咁样。咁今年个竞选后就话我就会翻嚟噶啦，系2024，我就会翻嚟 ，Trump is back 咁样啦，咁样其中一个竞选口号。咁啊，但系咧何锦丽咧就时尚女性嘅，着咩咧 ？Pantsuit 啊吓，咁啊，通常咧亦都中意咧着白色嘅服装咁样。白色咧一向咧有个象征意义咧，就系、是、啊。有一个支持女性独立同埋平权嘅意思，原来早喺1916年咧，美国啊争取女性投票权而成立嘅全国妇女党咧，就系用白色啦、紫色啦做主调嘅颜色嘅，咁所以咧白色咧就纯洁同埋女性力量啊、，woman power 嘅象征。 哦，但好似成日见佢都系着黑地咁样嘅， 唔系佢条裤啊，佢条裤，佢讲紧条裤，系啊 ，pantsuit， 因为。 好多種呢個係講緊嘅衣著，唔係單純顏色啦。好多嘅女性候選人，譬如之前希拉里選嘅時候咧，佢都著套裝裙嘅，中意，因為想顯示啊，我係女性， 親民啲嘅，同埋好貼地啲，唔係話即係太過西裝執整咧，都唔係話唔好嘅，但係就可以貼近個民生多啲感覺，係啦。 咁但係褲裝就俾人哋一種即係 woman power 嘅感覺啦。大家都知道依家即係我哋有女性英雄嘅抬頭啊，睇 Marvel。嘅電影你都會見到啦，譬如Miss Marvel 啊、Captain Marvel 啊，佢哋全部都係 黃蜂女 啊，係啦，即係全部佢唔會著裙嘅，佢全部都著褲嘅，即係著啲貼身嘅褲， 係 咁動作可以大啲啦。唔會走光啦。第二咧， 冇咁柔弱嘅感覺，其實 冇嗰種媚態啦。就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出嚟就要贏你，我就要打低你，即係嗰種感覺係好強。 花木蘭都唔會著裙啦。 冇錯啦。好啦，轉個角度咧，咁啊講埋飲食方面。喂，飲食嘅特朗普咧幾好， 佢中意食包包喎。 係啦，佢同我哋咧三個食啲嘢都幾近似 嘅。係啊， 炸雞啦。包啦，同埋 pizza， 仲要系最傳統嗰三個美國嘅牌子。 喂，見過好多時咧，就算佢喺佢私人飛機上面食嘅嘢咧，佢唔係要個大廚自己喺飛機上面煮咩㗎？佢話唔該你個司機兜一兜邊個位先。 係啊， 佢買一扎嗰啲junk food上嚟喺個飛機嗰度慢慢嘆啊，唔該。 講得冇錯啊，即係佢係junk food嘅愛好者嚟。佢最中意咧就係食有幾多層嗰個啦，芝士芝士牛排個包啦， 好傳統嘅美式嘅食品。 另外咧就係有魚個包啦，係 啊， 同埋 milkshake 啦。喂，呢個真係好，即係叫做大美國主義嘅一種。即係我唔理噶，我會係咁食噶。即係就算你話熱量高，我照隊噶。我最緊要食飽自己。成個包咧一嘢咁樣撳扁少少，一嘢咬落去。 跟住啲汁咧就擠出嚟。 但佢又唔瞓覺噶喎，佢話。 少啲瞓觉， 佢话佢喺我呢段时间都少瞓啲，咁但系咧又好似身体都 OK。 我睇有个访问讲咧，佢话佢瞓多咗，自从见到 Joe Biden 咁样嘅情况，即系佢话想延缓衰老，佢决定都系瞓下噶。唔系，我觉得美国嘅政坛就系充满幽默感啦，亦都好似House of Cards 啦，即系每样嘢都系环环紧扣、节节相连嘅。咁啊好啦。大家咧對特朗普都係熟悉啊，見小白頭先一講都知道，喂佢中意食啲咩？中意食快餐，就算咧佢食啲大餐咧，佢中意食牛扒咧。你知唔知佢嗰啲牛扒做到幾多成熟嘅？ 佢啊， 係佢， 都係三成， 三成啦，好啦， 五成。 嗱，你都覺得佢係如無飲血同埋嗜血啲嘅， 唔通佢係十成 ？Well done 啊， 佢 well done 嘅。 哦，咁呢個真係估唔到喎， 真係好銀。 系啊，你唔好理佢，佢中意 well done， 我唔知佢取其谐音定点样啦，即系觉得我所有嘢都 well done 嘅，咁样唔知系咪咁啦。嗱，贺锦丽咧，原来系美食家嚟嘅，有咧评论指出咧，如果佢今次选唔到总统咧，佢可以咧拍咧饮食节目，因为咧有记者，即系当地都有唔同记者去跟踪住佢。喂，你贺锦丽平时去咩餐厅食嘢噶？或者食开啲咩？喂，原来咧经常咧。都会同老公咧去试唔同嘅餐厅嘅，而咧唔少餐厅都认为咧佢系一位美食嘅鉴赏家，即系个 foodie 嚟嘅。咁咧佢喺2011年至2016年咧担任咧呢个三藩市办公室嘅州长啊，即系佢哋嘅州嘅检察长嘅时候咧，就经常光顾两间餐厅，两间餐厅都扎星嘅，一间咧就 系 意大利餐厅，另一间咧就美式嘅餐厅。去完之后咧客似云来，亦都咧基本上争啲。未喺 IG 出个 post 话俾你听，哇！呢度咧杯咖啡咧好仔细嘅，个 cappuccino 咧泡咧同埋奶嘅比例咧刚刚好，咖啡味咧又唔会俾啲奶味抢咗。 即刻令我谂起啲乜嘢咧？就好似而家咪好多明星好中意喺机场度着到好靓嘅，咁、 啊、 然后佢身上面嗰件衫就会卖到断晒屎噶啦嘛，就有啲似佢啦。佢只不过去间餐厅食一食嘢啫。其实我冇谂过令到间餐厅带嚟咁多生意嘅。 真系估唔到，而且咧有饮食网站更加列出咧何锦丽咧最常观光嘅最常光顾嘅12间嘅美国嘅餐厅。唔系净食贵嘢嘅，贴地噶，有平民嘅小食快餐， 全部都系西餐噶，定还是有譬如亚洲菜咁样？ 亚洲菜就真系冇啦。不过咧，墨西哥嘅 BBQ 佢系几中意，意大利嘅地中海、意大利菜同埋地中海菜咧，佢都几中意。嗱，暂时咧，我睇到媒体报道咧，就未有中餐字嘅、但究竟？ 会唔会如果有机会 系啦， 佢当选咗， 跟住佢就有嗱，你明啦，政治 我唔系，我唔系，唔好咁讲，你呢个说话可圈可点，小白，我又唔明政治， 唔好圈，唔好点住咯， 我又唔明，我又唔了解，不过有冇机会到时真系当选之后打中国牌咧？呢个就系即系到时先知嘅嘢啦。咁纯粹喺大选之前旁敲侧击，俾大家了解一下两位总统，即系讲紧嘅美国总统候选人一啲飲食習慣啦、衣着習慣啦，咁大家可以從中咧揾到一啲端倪啦噃。 快快再見也見到了，傳來六個字，敬請認掉鎖匙。我居然亦可以有救換我的快活事。我再到這裏變那裏，懸疑沉重是突然沒留下可疑，自飛時再無詞。像飘着我的散步衣，自日后便认自我，如从来并未爱过，陌生的城市与梦一像是奈何，复活后如何重落，为何年月亦继错， My heart is beating 1 and 2 and 3 and 4 Oh baby what should I know, hold me tight and dance with me and stay with me and 1 and 2 and sing withSingle loving dream 1 and 2 and 3 and 4 Now seems to me the sky might fall and I'm fading Like a dying star I'm floating In a darkness now I'm lost 看过去撞到了哪里如无人过路使我不再认得路我出逃但会报像吻着吻得泡泡沫只有后边自我如从来并未爱过陌生的城市与梦一像是奈何复活后如何重播为何年月亦计错 My heart is beating 1 and 2 and 3 and 4 Oh baby what should I know 眼碎了这结果不甘心因此不敢开心不明因果最你也要放弃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 十，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头先都讲到两位总统候选人中意食啲乜嘢嘅食物啦，咁相信咧，其实我哋咧香港人咧都系一个美食家嚟嘅。 系头先讲完汉堡包咧。即刻想有少少想衝動，想朝頭早 想食翻個漢堡包，冇包 整過佢啊嚇，係 係啊，咁啊，唔知你哋咧中意食啲乜嘢肉類咧？因为我觉得我哋男士应该中意食肉多啲系嘛？ 系啊，系真嘅。 佢锯跑我都中意嘅，系啦。咁如果你话火锅嘅话，咁又有啲肥牛，咁都系开心啊。 咁如果你话鸡肉我又中意食啦，鱼其实我都好中意食，海鲜我亦都好中意食。 系啊，我都系虾肉、蟹肉我都好中意食啊。 同埋成日听营养师讲就话，如果你食海鲜咧，咁即系冇乜尿酸问题啦， 健康啲嘛。 系啦，咁其实佢啲蛋白质都几好，而且脂肪含量都少啊吓。 好多旧时咧打边炉咧，妈咪中意买鸵鸟肉咧，我觉得鸵鸟肉都几好食。 哦，鸵鸟肉我觉得鞋得滞喎。 你觉得鞋得滞？ 我觉得鞋得滞啊。 鸵鸟肉啊、羊肉啊嗰啲都。还好，甚至 哦，你都中意食啲奇怪肉， 好奇怪，好奇怪！我嗰阵时去冰岛有食过，啊，算啦，唔好讲啦，大家好似好惊咁样啊吓。咁但系冰岛系合法捕鲸嘅，我想讲 哦， 系，所以佢有几间餐厅系好专门去做呢件事，但系唔好食噶，我觉得好腥嘅， 恐人啊！ 系你人生可以试一次咯，我觉得如果你未试过即系鲸鱼扒嘅话， 哦，呢个真系冇试过。 不过其实我估日本都有， 日本有 合法捕鲸， 日本都有鲸鱼肉嘅，喺一啲譬如系居酒屋啊或者卖寿司嘅地方，佢唔系全部，咁但系部分咧，你见到佢。我覺得佢哋通常都會用日本嗰個叫做片假名去到寫嘅，咁未必個個就算你想睇漢字都未必有去到睇嘅，咁你就要咪問翻佢，咁佢先至會買翻俾你咁樣。 總之你呢啲橋料嘢食過一次，即係試過就算啦，係咯，即係呢啲咁有爭議性捕唔捕鯨嗰啲，我哋啲小人物唔識講啊，係啊。不過你話去到冰島，喂，當地好出名喎，試一試啊。好啦好啦，入鄉隨俗咯。 其實北歐有啲甚至乎譬如近北極圈嗰啲地方咧，佢哋都合法，譬如捕咩咧，就係啲我真係難以想象，譬如海獅、海豹呢一類型嘅。其實對佢哋嚟講，因為佢哋咁多年以嚟個傳統文化都係會捕獵啊。 因為佢附近真係淨係得呢一啲肉類 啊， 佢都要生存噶嘛。 香港有啲好傳統嘅意大利餐廳，有好多野味食。即系讲紧唔系话穿山甲啊嗰啲，系讲紧譬如鹿肉啦，即系当然佢系进口嘅。咁另外就系鹧鸪肉啦，鹧鸪真系有一种雀鸟，就系香港就好少嘅，定还是受保护咁样，即系你好少喺香港听。 以前细个都见过， 有细个系有嘅， 细个有 嘅，即 系 话唔知妈咪话啊煲啲攞只鹧鸪嚟煲汤， 我觉得突然间都喺我哋日常生活上面 消失咗， 消失咗。 呢啲我唔懂嘅嘢啦，即系纯粹忆述得翻同埋听过嘅啲嘢嘅啫。咁啊，主持人唔系全部都。涉猎过嘅， 系咁当然啦。咁但系咧，原来最近咧，即系我哋听得多，就可能即系叫桥撩啲啦，或者奇怪啲，即系鹿肉啊、骆驼肉啊，或者香港都可能会食到嘅鳄鱼肉比较多啦。 我觉得好得意啊，唔想识佢，好似个嘴咧喺度成日喺度嚼住。 我想讲，其实我想讲嘅其中一种肉咧，呢一个嘅动物，我见到应该都唔会想食佢，但系原来而家喺德国咧系都。可以食用嘅系乜嘢咧？系碗红咯。 哦，碗红系好得意嗰只。 系啊，即系 灰灰地色。 系啊系啊，最得意嗰只 圈咁样。 点解咧？系咪因为 太多？ 系太多。 系啊，太多。原来系德国咧呢一种嘅肉食性嘅碗红咧，其实系变咗一种好强势嘅入侵物种嚟嘅。即系其实有好多呢啲叫做繁衍过剩嘅问题。咁原来嗰度咧，啲居民为咗叫解决呢个影响咧，佢就咁杀咗佢，咁就摆埋一边。 系。 咁有一间嘅。专卖店就觉得其实你怀念都是叫做死咗，摆埋一边咧，佢觉得好晒，于是就决定啦，不如试下喺柏林嘅郊区咧经营一间嘅叫碗红店咁样，佢就拎佢嚟就唔系 exactly 就变一嚿肉嘅，佢会整啲其他食物。咁啊，当然啦，拎咗当地嘅官员许可咧，佢就变咗做乜嘢咧？肉丸啦，香肠。或者午餐肉，咁但系其实佢嗰啲肉咧就系碗红肉嚟嘅， 副产品啦已经系， 佢就未必应该系一嚿肉扒，大家想象到。 即系我，你问我哋又唔系切身处地，可能当地真系有太过剩嘅情况，甚或乎佢会攻击啲小朋友咁样。咁我猜想啫，我自己猜想，我真系唔懂。 应该系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嘅生态环境嘅。 咁如果即系当地都容许允许呢一件事，咁只要佢唔好话即系攞佢嚟做招来咁样咪得咯。不过。我觉得咧，人类呢样嘢咧，即系我哋系高智慧生物嚟噶嘛，即系群雄之首啦。当我哋去挑选咩食得咩唔食得嘅时候咧，入边个考量咧，都系错综复杂嘅。 其实系噶， 唔系单一用我单纯讲啊，用信仰啦，用道德标准啦，用嗰只动物可唔可爱啦，有冇杀伤力啦，会唔会害我哋自己啦，有冇侵略性啦，单呢头先讲五至六大标准去衡量嘅。 其实是很复杂的。 是很复杂的。即人呢去食另一种的物种呢是很古怪的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讲到话就算我们想即是叫做杀害一个生命都好其实菜都是会叫的嘛。 是啊。 其实真的有很多研究是 sense 到原来有虫。 諗住食嗰個葉嘅時候咧，原來佢係會發出一啲聲響或者一啲訊息咧，希望會令到隻蟲咧係唔好食佢嘅。咁當然啦，蟲最尾食唔食係另外一件事啦。咁但係其實原來菜都係有生命嘅時候，佢都係會叫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呢個真係我都覺得幾錯綜複雜， 好難啊呢個問題。我每次講到呢個問題，我都會即係。深深作一個反思咯，即係自己就定唔到有任何主角。 所以咧，就我成日都會覺得咧，無論係咩食物都好啦，都應該喺食之前就存有一個感恩嘅心。 係啊， 因為呢個係一個生命嘅延續嚟嘅，係啦。如果冇唔透過食物嘅話，咁我哋點樣延續我哋嘅生命咧？咁樣 係啊，多謝佢就係貢獻咗佢嘅生命，令到我哋可以繼續繁衍啦。咁我可以最後尾補多一句嘅。咁啊，其實咧呢一個碗紅肉咧，佢哋就話唔嘔心嘅食落去，即係佢哋話到咧就有食物嘅味道。OK 嘅。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啱啱跳咗一格啊，8:12嘅时间，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庆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有好多个议题咧可以同你一齐倾下啦。咁啊，先不如由外围讲翻去内围啦。咁啊，讲下美国总统大选先啦。咁啊，近排咧都叫做好热烈咁样谈论度好高啦。咁啊，特朗普又话喂唔瞓觉。我呢段时间都全力去增胜啊！咁当然啦，即系美国总统大选有关选举人票啊，关摇摆州份事啦。咁啊，民调咧反映嘅结果咧，有好多时候咧都同大家真正出嚟嘅结果系好唔同嘅。Kenny， 我哋都经历咗两三届嘅美国总统大选咧，每次咧个民调咧话 A 赢咧，最后都系 B 赢嘅咁样。OK， 咁啊嗱，不如归纳一下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美国总统大选对香港嘅影响啦，对股票市场影响，以至你自己嘅观察又系点咧？好嘛，唔该。 好啊，咁啊，選舉啊，當然好多變數嘅，咁啊，所以變咗就到最後嘅結果方面，好似頭先咁講啦，好多時都未必係即係市場預計之內噶嘛，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美股方面咧呢幾日咧都係觀望氣氛比較濃厚啲啦，咁啊，大家都係未必有一個即係好確定性咧，就係究竟係邊個係即係選咗出嚟嘅，咁但係就總體而言嘅話咧，其實就大家都會覺得如果係特朗普得勝嘅話咧。其實焦點會擺咗喺美國方面嘅財赤多啲啦，因為始終就特朗普方面咧，佢嘅政策即係口講啊，就話呢個係取消嗰個係所得税啊嘛，跟住就用嗰啲係關税嚟到去替代啊嘛，咁大家都會覺得有啲唔係好現實啦。咁同埋第二就係理論上咧，咁佢即係上咗場之後嘅話咧，都係繼續會係即係長發債啦。咁所以變咗咧嗰個美國嗰個係即係財務上邊嘅話咧，嗰個係問題都會係繼續係焦點嚟嘅。咁亦都係解釋咗點解你見到嗰個係債息方面啦，近排都由低位係升翻啲上嚟嘅。咁呢個都係反映翻咧擔心。嗰、那個係美國財務問題咯，不過我就覺得咧無論特朗普又好啦，或者係呢個民主黨贏都好啦嚇，何錦麗贏都好啦，我覺得美國財赤嘅問題咧就好難解決嘅。 咁啊嗱除咗喺美國總統大選啦，呢個大家聚焦呢、這個禮拜真係好多焦點所在，譬如聯儲局議息啦，再加上啦，即係著實啲啦，人大常委會咧咁啊召開啦嚇，咁大家都好密切期待有冇機會真係好似之前咁樣推10萬億嘅刺激經濟方案咧，咁嗱。 推咗呢十万亿，有冇机会令到我哋嘅 GDP 补到五咁样深挖库，提振下股票市场咧？喺个扩容嗰度又多做一点咧？好啦，Kenny 交俾你去帮我哋睇下呢一件事件啦，好嘛？唔该。 嗱，咁一般都估計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就係嗰個人大常委裏面嘅話咧，會批准財政部方面咧就發啲超長期特別國債啦，個規模咧最多去到10万亿啦，咁呢個都係第一共識嚟嘅。咁不過要留意啊，即係其實嗰個係發債方面咧，其實主要嘅目的咧，好大部分咧都係置換翻地方債一啲係債務嘅，或者係即係解決啲隱性嘅風險嘅問題嘅。咁呢個咧就對嗰個係地方政府上邊個財政啦，呢個一定係一個舒緩啦、緩解啦，同埋第二咧就係嗰個推動經濟上面會多咗去能力去做嘢，因為之前地方政府財務問題咧，就可能連出糧都未必即係出得到，咁所以形成咗你唔好話去搞基建啊、推動經濟啦，咁自身嘅營運上面咧，可能都會有個問題。咁如果當呢啲置換咗債之後嘅話咧，咁就可以大大就解決咗呢啲問題咯。咁你話係咪直接係投入到股市咧？咁當然未必係咯。但係起碼解決咗咧就。是那個我們經常都說了內地經濟方面呢之前都用了很多貨幣政策了，現在呢就開始用財政政策來去推動那個是經濟，這個即步驟呢，這個行動方面呢發債呢就可以大大加強了一個財政政策那個力度咯，就不過就不是說直接呢令到股市即刻升那樣東 西。不過個投資氣氛都差很遠啊，你見昨天呢即是大家在這等待消息的時候，個滬指美市呢升幅是擴大了很多的。 這個絕對是正面的，因為始終就股市的那個最根本啊，都是要看企業盈利和經濟啊嘛。咁所以如果大家對經濟前景睇法是樂觀啲嘅話咧，咁其實對嗰個股市嗰個估值的 P/E 上面咧，都會俾多啲啊。 梗係啦，我都超級認同啊！希望即係我哋捱過咗啦，25年開始好啦，即係第一季呢個都係好想啊，即係叫否極泰來啦。講緊咧領先否極泰來咧，就係外匯基金喎、咁樣嗱、上年度咧國家好香港好啦，咁你都會睇到喂外匯基金咧。第三季都報捷啊，金管局嘅公布啦。如果咧就唔包括呢個長期組合嘅估值變動咧，外匯基金咧第三季咧扭虧為盈喎，咁樣都幾勁喎。包括有債券啦，咁啊同比啊增長債係比去年咧同期係賺多咗咧157亿噶吓，咁啊，至于香港股票，你见到香港嘅股市都上翻去20000点楼上，亦都好翻啲啦，咁样，仲有其他股票啊、外汇等等啦。嗱，呢一个咧就即系都几有指标性嘅。其实过往两三年咧，好认真观察咧，如果即系叫外汇基金操作得宜咧，其实香港股票市场有嗱呢个有气氛所在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做散户或者做普通投资者，都见到喂大佬你外汇基金都叫做玩输嘅，咁我都好似冇乜氣氛落場玩啦，即係叫直白啲咁樣講，但唔係外匯基金都玩贏，睇嚟個大方向都有機會買對咁樣。咁啊 ，Kenny 交俾你講下外匯基金好嘛？唔該你。 哦，咁呢個外匯基金咧，始終佢投資都好大路嘅，咁所以變咗就同嗰個係全球股市啦，同埋債市方面咧息息相關啦。咁我哋喺第三季大家都即係有目共睹啦嚇，即係股市方面咧就唔使講啦。咁第二就係話因為開始炒減息啦嘛，咁頭先我哋都講啦，其實就債息而家先要回升翻啲啦，但係之前其實都由高位落翻去，譬如10年啊，或者係兩年期嘅美息嘅話咧，都美債都落翻去4厘留下個腰啊嘛，咁自然就令到債券價格係上升啦，咁所以外匯基金除咗話即啲大陸股票之外嘅話咧，肯定係揸美債多嘛，因為佢要我嚟係捍衞翻呢個係嗰、那個港元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咧佢持有嘅儲備方面咧都係以翻美元為主噶嘛。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去觀察嘅時候咧，又可以宏觀啲咁樣睇啦，就唔使喺特別嚟到港股嘅第四季咧，就未必係個股定輸贏啊。雖然近排都好多唔同嘅股份出業績啦，即係個別股份都會有拉升，業績做得好拉升嘅情況出現。不過即係宏觀嘅局勢咧，應該係今個禮拜咧真係啊好多嘢發生啊！你諗下，即係內地又開會啦，咁啊，美國總統大選啦，聯儲又議息啦，咁啊，其他央行又有機會有啲議息會啦，加唔加息啦，咁樣呢啲都係叫做考量之列咯。嗱，今日講唔曬咁多啊，聽日咧再同咧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 好，拜拜。 拜拜。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今日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香港国际眼镜展，由听日开始，即是11月6号一连三日至到11月8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的，咁啊俾业内人士参观嘅。今日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率先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展会嘅情况。早晨 Eddie。 早晨啊。香港國際眼鏡展今年我哋嚟到第32屆啦，咁啊展會咧依然係非常之國際化，今年咧就吸引咗嚟自17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700間嘅展商參展啊，展示佢哋最新嘅眼鏡設計啦同埋產品嘅展覽咧。我哋今年咧有10個地區展館啊，海外方面咧就有日本同埋韓國，香港咧就有我哋嘅視尚廊同埋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當然還有來自中國內地，包括江蘇的丹陽、浙江的昭江、廣東的深圳以及江西的鷹潭，另外還有台灣的參展團。在會展三樓大會堂的焦點展區品牌廊，我們就網羅了超過20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品牌，包括有法國、英國、美國以及亞洲的日本、韓國和台灣，當然咧就唔少得我哋本地嘅品牌啦。而展會除咗有唔同款式同埋功能嘅眼鏡之外咧，仲會有各類嘅眼鏡配色、鏡片、隱形眼鏡同埋光學儀器等等，滿足唔同買家嘅採購需求。 香港國際眼鏡展係亞洲首要嘅一站式推廣以及咧就採購平台嚟噶。Eddie 啊，今年眼鏡展唔知道有啲乜嘢特色嘅眼鏡值得業內買家留意嘅咧？ 近年咧，眼鏡嘅設計同埋技術咧都不斷創新啊！今年咧，各地嘅展商咧亦都揭示咗一啲最新嘅潮流趨勢。例如咧，有香港嘅展商咧就會展出最新款備有 ChatGPT 4O 功能嘅智能眼鏡啊！佢配有一個鏡頭啦，系統咧可以識別鏡頭所見到嘅物體，亦都可以回答相關嘅問題，仲可以提供咧最多10種語言嘅即時翻譯。亦都有香港展商咧，採用咗一個攞專利嘅高性能物料啊，去製造咗一個記憶眼鏡。佢嘅框架咧，無論點樣去彎折咧，都可以恢復翻原狀嘅，咁令到副眼鏡咧就更加舒適同埋貼面啦。另外咧，我哋睇到越嚟越多嘅品牌咧都推出環保眼鏡啊，有香港展商咧就利用咗一款可生物降解嘅 BioCell 做眼鏡框。BioCell 咧係嚟自棉花同埋木漿嘅。根據規定咧，就認證成為可生物降解嘅物料，亦都冇塑化劑，啱曬追求綠色生活嘅人士。仲有唔同年齡對眼鏡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啊！有西班牙嘅品牌咧就帶嚟一款運動護目鏡，專為兒童設計，適合各類戶外運動嘅時候使用，符合歐美嘅標準，亦都得到頂尖運動聯盟嘅認可。至於銀髮族方面咧，就有中國內地的展商咧，就帶嚟一款俾年長朋友使用的閱讀筆啊，將老花鏡咧就融入咗原子筆的設計，方便攜帶。佢仲有一個磁力鎖，唔使擔心眼鏡的鏡片咧會彈開嘅。而休閒時尚款咧，就有我哋一個澳洲的品牌咧推出的親子同款太陽眼鏡，佢係純手工製作啦，保護眼睛之餘咧，仲可以加添家人咧共度時光嘅樂趣。 眼鏡展咧真係可以話包羅萬有，業界嘅朋友咧一定要去參觀啦。Eddie 啊，今年嘅展會唔知道仲有啲乜嘢精彩活動嘅亮點可以分享俾我哋聽眾咧？ 係啊，絕對有啊！好似嚟緊11月7日舉行嘅第22屆香港視光學會議咧，就備受注目啦。今年嘅主題咧就係近視從控制到預防，我們現在處於何處？我哋邀请咗多位嚟自世界各地嘅行业专家担任讲者，同业界嘅人士作深入嘅探讨。会议仲获得香港视光师管理委员会认可嘅，参加全日嘅会议最高可以申请到6小时嘅持续专业学分添。另外我哋都会举办多场嘅研讨会啊，分别去探讨智能眼镜、功能眼镜、可持续眼镜嘅发展等等嘅议题。嚟到香港眼鏡展咧，當然就唔少得睇下本地嘅設計啦。香港眼鏡設計比賽咧，係由貿發局同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合辦嘅，希望可以提升香港嘅設計水平同埋培養人才，為行業注入新血。 今年咧个主题咧就系、超乎想象啊！比赛结果咧会喺展会第一日公布同埋颁发奖项嘅，而所有嘅得奖同埋入围嘅作品咧都会喺展会期间喺展览厅一啲展出。最后啦，提一提啦，我哋嘅展览咧会继续采用展览加 Exhibition Plus 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举行嘅。展商同埋买家咧，除咗参与我哋嘅实体展之外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嘅相对而 click to match 嘅智能配对平台进行线上洽商同埋做配对，去到11月15号噶。 听完 Eddie 精彩嘅介绍之后，相信大家对香港眼镜展会有更加多嘅了解。展会咧听日就会开始啦，大家可以上贸发局嘅网站预先登记免费买家证噶。唔该晒 Eddie， 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心里仍然斗气，心里仍然斗气，我只想拼命去争口气。我要是失去灵魂，怎去避免拉扯窒息？当靠近我一点，沉淀过之后，太多忆记。上岸于这地，难改写这一切缺陷你。所有想法很简单，用心机灌溉，为何并无道理？就算今天失去什么，有什么也愿顶天立地。其实勇气永没代替，极昂贵来面对一呼一吸忠于你身体。就算今天得到什么，有什么也愿将包袱永远抛低，就能自在的心灵，也许不论对错，燃亮着不生的智慧。灿烂人生中许多个结业礼，费尽心血捉紧的我都很珍惜，未来10年大计。就算今天失去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的地位，其实勇气既浪漫也极实际，凭着你风骨开解未答的问题。就算今天得到什么，有什么也别将虚名当作一切，自由自在飞出去，哪管分辨对错，沉着是不生的智慧。失去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的地位，其实勇气既浪漫也极实际，凭着你风骨开解未答的问题。就算今天得到什么，算什么，也别将虚名当作一切，自由自在飞出去，哪管分辨对错，沉着是不生的智慧。 介绍你识啊，佢嘅名字系冼正峰啊，有呢首新嘅作品，名字叫《勇气》啊吓。将近八点半钟啦，同大家睇睇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晚上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其实琴晚黑都有啲雨啊吓。咁啊，依家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65%。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韩军方话，北韩今朝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当地时间今朝7:30喺黄海北道发射导弹。日本海上保安厅话，北韩发射嘅相信系弹道导弹。日本货送协会就报道，导弹睇嚟落喺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韩联社话，北韩在美国大选投票即将开始之际再发射导弹，引发关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美日韩近日的联合空中军演构成威胁，强调北韩加强自卫性质的核压制力路线不会动摇。印尼东部勒沃托比火山喷发，至今造成10人遇难，53人受伤，包括校舍在内的2380多间房屋和建筑物受损，附近4座机场亦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火山在星期日深夜喷发，省政府宣布进入为期58日的紧急状态，并将火山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的第4级，要求居民和游客不要进入距离勒沃托比火山口半径7公里范围内活动。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因为火山喷发，科莫多国际机场星期一全部进出港的航班取消。总领馆提醒，准备前往或者已经身处东努省的中国公民留意相关信息，及时调整行程。英国政府宣布，计划明年起上调本地大学生的学费，将会是英国相隔8年来第一次调整本地大学生的学费。教育大臣方佩芝向国会说，明年起本地大学生每年的学费将会跟随通胀上调，而明年的学费将上调到9535英镑。他强调加学费是艰难的决定，又说今届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应对英国面临的挑战。英国本地大学生的学费已经冻结7年，学费长期冻结，加上上届政府打击非法移民之后，利润丰厚的海外研究生数量减少，预计今年将会有近一半的英国大学出现亏损。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52.26，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285点，升23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736.08美元，卖出2736.5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星河名居噶，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星河名居噶。 咁另外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管道出口啦，同埋屯门公路啦，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管道出口，同埋屯门公路啦，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咁后少少近住奥运站嗰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翻去青沙公路近住海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咁东区走廊啦，去翻中环方向，咁较早前近住柯达大厦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就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啦，龙尾排翻去太古城噶。咁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苏屋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啊，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清水湾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去西贡方向噶，近住牛池湾街市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啦。咁另外丁九桥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场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大榄出口啦，同埋屯门公路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噶，就系、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文化快讯。 巴黎罗浮宫、香港中银大厦， 这些举世知名的建筑出自贝聿铭的手笔。 展览《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包罗一系列草图以及历史档案， 透过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等六大主题，完整呈现这位建筑大师的创作人生。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 M 家博物馆西展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快将展开，由11月8号起到11月17号，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让我伴 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大家都可以试下同你嘅身边好朋友咧 share 下一样嘢。嗱、 嗯， 除咗之前我哋讲开好多嘢食嘅嘢之外咧，其实可以 share 下有啲咩好嘅物件，或者最近买啲咩新嘅产品哦。哦，原来都几好用喎、哦，原来大家唔知道、哦，可唔可以 share 下咧？ 我真系 share 一个俾你听，不过我要先戴一个头盔先啦吓。正所谓借钱紧要还，咪俾钱中介啦。系啊，量力而为吓，借贷。我近排出咗一张新嘅信用卡。几好用，我觉得喺储分方面，同埋嗱，你唔好笑，其实我估听众都几中意听呢啲。 佢储分定储理数啊？呢、這个系 佢又储分又储理数、嗯，可以随时变换嘅呢一个。 第二 咧，第二咧就系你一申请完之后咧，佢咧大概有四至到五，我印象之中全年嘅一个全年任用嗰、那个。所以四至五次嗰个机场候机室嗰个 pass， 四至五次我唔记得咗啦。咁、我觉得都几好，好，因为点解咧？我哋依家其实搭多咗廉航噶嘛，咁、你廉航其实一上到飞机又乜都冇得食啊，乜都要加钱。但如果你喺多啲有机会入到个机场候机室咧，你食下云吞面啊，有杯啤酒啊，跟住食有啲 XO 酱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你好似咧又 开心啲。 是 comfort 到自己， 同埋你食到饱晒，你上到机唔食都冇所谓。 系啊，同埋第一年呢啲嘢通常都免年费噶嘛，你第一年玩完之后，哦、即系个签咗额度大概到咗嗰度，咁、你咪下一年咪 cut 咗张卡佢咯。即系我哋咧就唔系鼓吹叫大家咧洗湿个头， 我哋净系希望即系 攞着数 最多嘅着数俾听众。 我真心觉得我系谂住攞着数，我觉得哇咁样，因为旧时咧我哋成长年代咧呢啲咁嘅叫机场贵宾室啊、机场候机室咧，好似难啲入到嘅，同埋遥不目。可及同埋一个身份嘅象征、但系随住依家有几张信用卡咧，佢放宽咗咧，即系好多嘅着数优惠可以俾到你，好容易就入到呢个机场候机室。咁当然啦，机场候机室都分好多版本，好多门槛嘅，有 V V I P 啊、V V V I P 啊，即系乜 First Class 啊咁啲咁嘅嘢啦。呢度唔做一细讲，但系我觉得哇，呢啲就系我近排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其中一个好物。但放心，我唔会讲系咩牌子嘅。你打电话嚟俾我咧，我都唔讲噶啦。系你唔好话打嚟扮神光网嘅好烦。依家近排有啲朋友仔打嚟，喂，你头先讲嗰啲咩嚟噶？讲嚟听下。咁唔得嘅，唔可以咁讲嘅。呢啲即系销售嘅，我就最唔中意做噶啦。你哋有咩好物啊？ 我最近咧见到一个棋咧都几得意嘅。呢个棋咧佢嘅玩法就系咁嘅。咁你喺呢一个嘅你当大概一个四方形咁样嘅版面啦。咁佢有好多一个个窿窿窿窿嘅，咁你嗰啲棋咧，其实全部都系一粒粒嘅珠嚟嘅， 系系系， 咁全部都系磁石嚟嘅， 哦， 系啦，唔知你哋有冇见过？咁佢咧就会不断咧，你就将嗰啲磁石嘅珠咧就放喺嗰啲呢一个版面嘅窿窿上边，咁你要摆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同其他珠咧。就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 哦。 如果唔系咧， 就会黐埋一嚿啦。 如果就会黐埋一嚿，当边一个黐埋一嚿嘅时候咧，跟住你就攞晒嗰啲珠珠。 哦，系啦，系啦。 咁所以佢嘅玩法咧就系边一个可以最快 clear 晒你自己手头上嘅珠珠，咁嗰位咧就 系 赢家。 呢个我都想玩啊！ 咁 啊 系啦， 呢个系咪近排小朋友界嘅风魔 物？我谂 应该未， 我谂未至于嘅、其实呢个世界上棋咧好多，譬如特别譬如话系欧洲咧有好多嘅棋咧，都几特别嘅。 系啊系啊， 系啦。咁我屋企有几副，我见到即系由细到大玩嘅时候，我都发觉原来都玩法都几特别，即系个 concept 都几唔同嘅。好啦，咁讲翻今次呢一个猪猪嘅棋咧，我就觉得几好嘅，同埋一大班人咧，除咗系考呢一个嘅智慧之外咧。仲考好唔好彩，亦都考你落手嗰下咧镇唔镇定，我觉得系几好玩嘅。咁、所以我觉得几开心，可以同朋友一齐咧 share， 或者话俾船仔听，或者话俾我 O 听，等你哋帮我揾翻副棋翻嚟。 可以， 我哋 喺 神仙拍卖平台嗰度帮你搜寻下啲关键字眼，睇下有冇。好，船仔到你。 系啦，我咧有个叫做有啲用，但系又好似冇乜用嘅嘢，系灯。咁但系呢一种灯咧系一种氛围灯嚟嘅。最近买咗一盏灯咧，叫水波灯啊。咁样咧就系你熄晒灯啦，然后你就咁着咗佢咧，你间房就好似有啲海浪，咁就摆咗喺天花板嘅。咁、你可以自己校色啦，然后你可以叫佢又可以喐啦，有波浪又都可以唔喐。 可以叫佢噶， 星 红 remove 唔系星红嗰个贵啲嘛？ 系咩？ 星红嗰个贵啲嘛？ 有冇疗愈功效噶？系咪同可以配合啲？ 如果你可以隔篱播下歌嘅，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原来你夜晚。 刻，即系大家可能谂装饰间房，摆扎花，摆啲唔知乜嘢。其实你熄晒灯之后，有一盏灯系有啲暖色嘅，然后系可以你俾你校光度，即系几舒服嘅夜晚。有一种好似哇好 chill 啊感觉，即系我就晚晚开住佢。 大概几多钱咧？呢个灯 其实真系好平，要十零蚊咋。 咁 OK 喎， 十零蚊咋真系。 佢 projector 咁射上射上。 系啊，射上天咯， 几好喎。 系啊，系啊，咁当然啦，呢啲经验由人啦。 最叻，你分享呢个好物系最叻。 呢个最平啊嘛， 系嘅，平嘅未必好嘅。不过我自己个人觉得几有趣味啫。好，大家发掘一啲生活嘅乐子啦。当然啦，快乐好简单，健康咧就都可以简单嘅。听下医生点讲啊。 小明、嘉明讲健康。 小明又嚟咯，早晨啊，李嘉诚医生。 早晨啊，嘉明。 哎呀，我哋平时可以好轻松咁样讲下笑啦，笑容又满面咁样啦。 冇错。 但有时候咧，真系身体有唔舒服咧，真系笑都笑唔出嘅。 冇错。 人哋成日都话牙痛惨过大病啦，十指痛归心。但其实偏头痛咧，都真系好令到人好烦厌噶。 系啊，呢个系好常见嘅。嗱，喺世界卫生组织咧，佢哋系认为咧，偏头痛咧。是令到一个人全世界都好多人受这个病是好痛苦令到你好不舒服做不到嘢㗎。 是 啦。咁咁多年代以来呢我哋有好多不同嘅药物。咁主要呢就係凡亲佢偏头痛呢佢呢就会突然间脑部啲血管呢突然间扩张。咁食啲药呢希望呢呢啲血管扩张收缩减低佢嗰个痛楚㗎。但係个问题呢凡亲偏头痛个头好痛又作闷又作呕又怕光又怕声音要立刻去瞓黑房㗎、非常痛苦。咁你话咁我哋搵啲药佢知道嗰啲血管扩张啦我咪收缩佢啦。收缩佢第一时唔系啲药係咁有效。咁另外呢如果佢有心脏病啊心血管有事呢佢已经唔系好够血啦你仲收缩佢啲血管咪仲大件事、因为一收缩呢唔系药物淨系收缩你脑部血管嘛全身血管都收缩咁点搞呢好啦而家越嚟越多研究到啦我哋发觉呢有一样嘢呢叫做简称叫 CGRP,Neuropeptide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 是很长 是什么来的 亦来的神经态这个降血钙素基因这个太深了这个有一样的物质它这样的物质呢发觉呢它在血里面呢就会可以引发那个偏头痛发作的令到它即一直是这样痛痛几耐下的咁呢个 CGRP 系一样物质，咁呢个咁嘅神经态嘅基因嘅物质咧，我哋点可以对付佢咧？咁系又系一种monoclonal antibody 啦，即系一个系对付一个抗体，专系对付呢一个 CGRP 嘅。嗱，呢一个 CGRP 咧系令到个血管咧就系脑部血管咧扩张。是会突然间头痛啦。咁佢亦都会令到嗰啲脑神经细胞呢係有一个发炎嘅现象。咁而家我哋发现到咦呢样嘢係病源啦令到嗰啲血液啊经过血液啊影响到脑部嘅神经细胞呢咁我哋搵啲嘢对付佢啦。咁呢样嘢可以阻止呢个 CGRP 嘅动作。好快脆呢可以令到佢呢个急性偏头痛呢可以尽快唔痛㗎。呢个因为佢可以减低嗰个脑细胞嘅发炎啊减少佢嘅脑嘅血管扩张㗎。好啦咁呢啲有几种药呢就係试緊㗎。呢啲就 CGRP 嘅抗体啦另外呢英文叫 Ditans,又是另一种药物呢可以对付这个偏头痛的。全部都希望减低这个头痛令到它作闷作呕是少一点令到它没那么怕光没那么怕这个声音的骚扰。 咁啊，但系我哋呢啲系急性噶，咁我哋有冇啲长期预防嘅？亦都有噶， 嗯， 啊，又系呢啲所谓 CGRP 嘅抗体，啊，对付呢个 CGRP 嘅，令到佢哋嘅偏头痛嘅发作咧系少啲嘅，啊，唔会咁严重嘅。咁啊，偏头痛咧，咁啊，除咗啲药物啦，咁但系有冇啲不用药物？系有啲人好憎食药噶嘛， 嗰 时候就反晒面。咁啊，以前亦都讲过噶，系有啲叫做经过个头嗰度咧，系好似一顶帽咁笠落去咧，咁有啲磁场啊变动啦。咁用个磁场变动咧，系刺激个脑入边嘅神经细胞，令到佢唔好咁样啊，搞到我哋头痛噶。咁啊，呢个第一个叫做。TM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哇！戴底帽好似好 X-Men 咁， 系啊，好似啊。咁啊，另外一啲咧喺某个脑出边嘅部位咧，系呢个后脑附近咧，系刺激个神经线，咁啊，又系可以有同样嘅作用啦。 嗯， 咁啊，所以其实系好多好多嘢做紧，因为呢个偏头痛咧系神经嘅。即系影响人好辛苦，全世界都有呢个问题嘅。我哋希望多啲研究，多啲令到佢哋快啲冇咁头痛，预防头痛。咁呢啲咧系我哋嘅希望。 系啊，最紧要系帮到大家离开咗呢个困扰，可以正常咁生活就好啦。 冇错啦， 唔该晒。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嚟到2024年嘅11月第一个星期二五号，唔知你鍾意自己嘅头发系咩颜色嘅呢？黑色乌捽捽嘅，定系都会带点啡色呢？而有啲人佢哋天生嘅头发就系红色嘅，而今日呢一日就系属于佢哋嘅。今日系红发日，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边投入淡光，遇上台卷叹气，看待破晓的我，心非封锁，不再敞开，无从去发泄快乐，要靠捉摸，又感到自责，容易记住过错。一天一天减去微笑，一些一些喜好变少。投入暖风，互相说说笑笑，过滤每天的痛，心扉之间放下隐衷，灵魂再次与世事探索相拥，尝试拥抱负面来灿烂你的写照。 发日不是鼓励你要染返个红色的头发，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尊重。因为在以前的欧洲，天生有红色的头发是会被人歧视，认为他的血统不纯正，所以有这一天的出现是告诉大家知，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贴上标签，无论我们天生的皮肤头发是什么颜色都好，我们都应该要尊重对方，接纳对方，不应该用外表来去判断一个人。而在现在这个年代，相信有很多人都喜欢染头发，所以在今天除了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多些包容身边不同的人之外，也都可以透过今天了解一下究竟可以做些什么来去好好保护我们的头发呢。少些染头发，梳多些头，按摩多些头皮，都是可以好好保护我们的头发的。 生也年后，靠一对手得个奖捧个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硬颈年轻。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想想再小的蚁尚且存在，无论孤独落败还是受骗， 九点钟 ，Dear Jane， 明日明日。 不需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 真系将近九点啊！咁啊，同大家睇下啦。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64%啊！转个头翻嚟，继续听下晨光第一线啦。 晨啊，九点零九分，投资 O2O 啊，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观望美国总统大选同埋联储局嘅议息会议啦，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啦，道指跌得都几多，跌25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6点啊吓，纳斯达克指数跌59点，可能你会话喂跌200几点唔系好多啫，咁。话晒观望，观望唔使跌停先噶，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有阵时投资市场，大家都要知道啊个天平嘅走向究竟系点咧 ？OK， 咁啊，港股 ADR 咧都要微跌嘅，跌22点啦。大型嘅香港蓝筹股咧就啊 ADR 时段咧关息口敏感啲咧。就較為好啲，睇嚟大家對聯儲局嘅意識結果咧，都有機會睇得樂觀啲。咁啊，實情係咪咁咧？轉個開始，大家就會知道咧，股票市場嘅真正情況。OK， 咁啊，船仔呼籲電話啦，喂。 冇錯啊！如果今日咧有朋友生日啦，又或者想有啲感謝嘅説話，總之咧係有一啲説話想同身邊嘅人講咧，都記得打電話上嚟18723881872388咧，同我哋主持人一齊分享一下啦。 哇！咁啊，嚟到11月啦，好多朋友啊結婚周年紀念日啦，都係處於11月啦、12月啦。咁與此同時就係話，喂，想慶祝一下，絕對可以啊！1872388等你打個電話嚟。與此同時啦，11月嘅生日之星咧，如果你都有啲朋友系十一月生日啊，或者你成个家族啊都系十一月生日嘅咧，呼吁你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大家好，我系阿 O， 每朝嘅晨光财经第一线，透过呢个环节咧，可以掌握到环球嘅金融资讯啊。同专家朋友一一剖析大市嘅走向，希望你早着先机，人人都达到财富自由。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留咗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咁啊继续咧都邀请到旅游博客 Nana 喺度嘅。早晨 ，Nana。 Hello， 小白。 系啦，今日一年几次咧，我哋都去咗呢一个越南嘅地方啦。咁啊，越南之后我哋又可以再坐飞机，呼一声咧就去边咧？去邻近嘅国家新加坡。系啦，咁啊，新加坡其实都系一个现代化啦，咁啊亦都系好多好嘢食嘅地方啦。我谂喺香港人心目中咧，新加坡都系多嘢食。同買啲嘢靚為主嘅，係啦。咁如果你 Nana 眼中嘅新加坡或者你去玩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嘅嘢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咧？ 可以啊，其實我每一次去開新加坡都係唔同原因啦。咁就有時可能做嘢，咁就多數係轉機。 嚇哦，係 啊，因為如果你每一次翻澳洲咧，你都會有得轉機，就喺新加坡嗰度轉機嘅。咁啊。我覺得那個機場很大、 哦、 超大，而且又裝修了、 嗯、 變成一個超豪華版的機場，直情好像變成遊樂場、 嗯、新加坡呢，我小的時候就經常去去那裡流連、玩、但它新的機場呢，我就記得我小的時候就聽很多話要起新的機場，新的機場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好玩的地方呢？ 我听完你咁讲，我反而想问下你，你旧嘅机场嗰时系有啲咩特别？ 我旧个机场最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就有个新加坡嘅机场嗰个塔喺度啦，即系一支棍，跟住有个好似梯形咁样嘅嘢，系啦，嗰个红红塔啦，跟住另外佢入边咧都多打卡位。细个虽然冇智能电话，但系都多嗰啲打卡位，特登摆咗好似嗰啲报警板，跟住佢摆咗个古董车。咁啊擺喺度，咁我細個又去嗰度又影相啦，跟住佢同埋有啲瀑布，咁啲瀑布咧就係好簡單嘅瀑布嚟嘅，咁佢就有啲水就沿住嗰啲線咁流落去個水池嗰度，咁但我細個睇嘅時候都覺得哇都好靚喎咁樣，咁亦都同屋企人咧真係攞住嗰啲菲林嗰啲相機傻瓜機咧，都影咗幾多相喺舊嘅新加坡機場。 哇，好有紀念價值啊！呢啲相 係啊，僆仔嗰陣時個樣嚟嘅，全部都係 好開心。同埋我發現咗新加坡好中意玩水，因為而家佢新個機場都係有個好似類似瀑布咁樣嘅，咁佢就喺上面個天花頂咁啊 嗰個真瀑布嚟嗰個，即係起到係瀑。望起上嚟就似真瀑布咁样嘅， 望起嚟真系好似瀑布咁嘅，即系佢叫做水漩涡， 真水嚟嘅， 真水，佢真系室内40公尺，癫咗，劲大 个。呢个咧系都非常之震撼。其实我就咁睇相嘅时候咧，佢而家新加坡呢个新嘅机场呢一个 concept 就好似我细个 那個瀑布，不過是變了一個超級的版本。 哦， 係啦，我細個嗰個係金金地色，有啲零零地咁，一條條水嘅線就咁樣流落去咁樣嘅。我細個去嗰個就咁，而家呢個梗係澎湃啦，用兩個字嚟形容嘅話。 但我聽完你咁講，佢以前個瀑布都靚，只不過佢而家再放大咗。 係啊，佢就好似將以前嗰個新加坡機場就變到放大咗咁樣咯，同埋將佢變咗一個豪華版咁樣咯。 佢呢個水瀑布咧，其實除咗係會有水瀑布嗰個裝置啦，咁佢亦都係將成個機場咧整到好似森林谷咁，即係俾一個樹木去包圍。 嗯， 咁有好多IG 嘅人咧都會特登去到呢個機場打卡。 嗯， 咁咧啲人就會落機之前咧就已經 plan 定啊，我要去機場玩幾個鐘。 係， 咁亦都可以上網買飛去睇佢裏邊嘅一啲可能展覽啊，有啲嘢。咁佢嗰個機場咧，除咗係有呢啲咁嘅瀑布啊，有呢個森林谷之外咧，其實係成個商場係乜都有，即係有得買嘢食啦。 佢本身個機場都係商場嚟㗎，係嘛？ 佢係好似成個大商場、大百貨公司咁，係咩都有。即係你諗到你想要嘅，佢都有。咁同埋咧，佢係好犀利，佢係攞咗連續六年咧係世界最佳機場冠軍。 嗯。 咁係今年咧個冠軍咧就係由呢個卡塔爾嘅哈馬特國際機場攞咗啦。咁但係今年佢就攞咗亞軍，但其實佢哋以往係已經係好標榜。咁所以其實大家咧都會特登去新加坡就去呢個機場玩。 係咁啊，新加坡機場都有咁多嘢，頭先提及過嘅，譬如瀑布啦咁樣。好啦，如果我喺嗰度即係玩得耐咗嘅話咧，其實食啊、玩啊或者休閒啊，甚至乎我有小朋友嘅話，其實係咪都係都幾 friendly 㗎？ 好 friendly 啊，因為其實如果你係有屋企人啦，佢嗰邊仲有個星空花園嘅，咁個星空花園咧，亦都可以望到頭先我講嘅水瀑布啦。咁亦都有啲天空之網啊、鏡子迷宮啊，或者係一啲 哇咁多嘢 迷宮嘅遊樂設施咁嘅。咁好多小朋友都啱玩，係好啱親子。 親子樂園嚟，其實根本上佢 係啊係啊係啊，親子樂園。 但每一樣嘢我都要俾錢嘅。 你係要俾錢嘅，但係有啲當然係 free 噶啦，但係 free 嗰啲就冇咁大咯，應該個設施。咁但係佢特登起個設施俾你，都係想。 系啊，有翻嘅，明嘅，有翻收入啦。波波系你咁辛苦起咗个机场咁。 系啊，但系佢就成个商场系游乐设施啦，玩嘅设施、睇嘅设施，仲有巨型 shopping mall， 有啲好多国际品牌全部有齐晒。 嗯， 即系基本上好似一个有个 outlet 咁。 嗯， 咁你去到嘅时候就应有尽有，咁啲人就会特登喺机场附近就 book 酒店住。 系哦， 特登玩佢一日。 系，咁啊顺便即系一路玩又一路买嘢 shopping。 系啊， 系啦，咁食咧系咪都多嘢食噶？我哋边 多嘢食啊，有好多唔同餐厅，即系其实你谂到嘅新加坡嘅嘢食，佢都可以食到嘅。咁当然啦，如果大家想食嘢，我就会建议系去翻新加坡出边啦。咁你可以食翻啲地道嘅嘢。 系 啊，小白你应该好熟有啲，你头先好似有讲过系咪话你中意食嗰个萝卜糕？ 我炒萝卜糕嘛，炒萝卜糕咧就细个嘅时候都对我嚟讲都必食嘅。咁除咗炒萝卜糕之外，仲有豬肉乾啦，咁豬肉乾嗰間就開咗過嚟香港啦，而家。咁但係以前食嘅時候咧，我記得我細個都呢、這個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我印象之中啦。嗰陣時細個喺新加坡，佢哋個攤檔咧，因為用攤檔嚟形容都不為過。咁咧係好似一架小販車咁樣嘅，咁上面咧就有好多嗰啲一包包嗰啲就未燒嘅牛肉片啦，跟住咧就有個哥哥咧就上身衫都唔著嘅。系啦，唔着上身衫嘅，跟住就拎住个网咧，就喺度不断烧啊，跟住不断搽酱，一路烧一路搽酱，一路烧一路搽酱咁样嘅。咁烧到好热辣辣嘅时候咧，跟住佢就会卖俾你咁样嘅。 哦， 系啦，不过嗰啲应该系好远久时期噶啦。 唔系，嗱，而家应该都仲有嘅。 而家应该唔会有咯，我觉得而家佢哋都变晒铺啦，而家。 冇理由，而家如果有人喺个街度唔着上身衫去卖肉嘅话，我一定帮衬。 嗰个应该系变咗卖点添啊，嗰个，因为而家调翻转噶嘛，而家你突然间有个人咁样咁。sexy 去到賣呢個豬肉乾，其實應該變咗景點添啦。 而家興呢種猛男嘅猛男節奏，即係餐廳都有猛男餐廳噶嘛。 係咯係咯。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呢個係應該係其中一個賣點。 係咯。咁同埋頭先提及過嗰個炒蘿蔔糕咧，咁亦都係細個嘅時候屋企人又好中意去食嘅。咁其實喺邊度買？我覺得已經唔係重點，因為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嘅味道都係好食嘅，即係好似我哋魚蛋粉咁樣，香港魚蛋粉咁或者魚肉燒賣，其實好多地方都揾到好食嘅。咁所以我覺得唔需要特別係標榜邊一間，但反而咧以前細個咧就成日都會去嗰啲大排檔式嘅地方嗰度買嘅。咁如果用翻佢哋新加坡話，佢以前就成日去嗰個叫廖頓瑞高嗰個位咧，就去買佢哋嗰啲炒蘿蔔糕。跟住咧就真系一包包咁样 pack 嘅，同佢讲我攞翻香港噶，佢就帮你 pack 得靓靓地，跟住就拎翻香港俾大家食咁样嘅。 咁开心嘅，仲可以 pack 埋翻香港。 系啊，你同佢哋讲，佢哋都会帮手 pack 噶。 好 nice 啊，真系。 系啊。 其实我好中意去呢啲大排档同小店。 系咯、 啊啊。因为我觉得地道啲嘛，同埋你真系会贴近啲当地人买嘅嘢食。 就唔係真係啲商業鋪頭。 係啦，咁以前咧就細個見到佢哋呢個大排檔式嘅經營咧都好完善啦，跟住就見到我哋香港亦都有好多，譬如嗰啲熟食市場咧，其實而家都係好多好嘢食嘅，咁亦都係一檔檔或者一台台咁樣擺曬喺度，咁大家就揾翻自己喺嗰個鋪頭前面嗰個辣台。咁去到食或者 order 嘅，咁我覺得即係香港又好，新加坡都好，其實都幾多呢一類型嘅熟食市場咧，係揾到好嘢食嘅。咁如果大家去新加坡咧，不妨真係我諗上網揾都可以揾到好多呢類型嘅熟食市場，係有好嘢食嘅。不過我自己首推就係呢個炒蘿蔔糕就必試咁樣咯，加多少少辣椒， 因 為我都好中意食， 同埋童年嘅味道係特別好味。 係啦係啦，變咗我講添，唔緊要，下次等 Nana 同我哋介紹多啲新加坡嘢。唔該曬 Nana， 拜拜。 拜拜。 而家好多嘅太空船去到宇宙嘅时候，因为失去咗燃料嘅辅助，所以最后尾就冇办法继续探索宇宙，成为咗太空垃圾。而最近英国嘅一间大学嘅太空工程师尝试同英国太空科技进行研究，希望可以发明一个新嘅系统引擎，而呢一个引擎可以俾任何可供燃烧嘅金属而驱动，例如系铁、铝或者铜，而呢一项嘅研究已经获得英国政府资助。未来如果想补充太空船或者系探测器嘅燃料，只系需要着陆喺小行星上面或者系卫星采矿就可以啦。理论上咁样就可以实现无限飞行，去到一啲以前人类冇办法涉足嘅宇宙，探测一啲新嘅行星。据讲呢一款新嘅推进系统大概有 2.5 公斤。可以安装在一个单一 2U 立方体的卫星入面，包括是推进剂、机载处理器、能量储存和等离子体注入器。而这种推进器一旦位于地球大气层上方，太空船就可以改由其他燃料推动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求爱不理污染多缺德，早已将恋爱购物尽掉进海。如果有好这中秋，他若前来别预定十人的餐台，还情愿孤单过节，前度有很多过节无法放得开。人潮内我若要被你要到转弯，总能殊途，唯一怕电脑留过很多轨迹，凄清的心宵总是看到、yeah、游玩时小心碰着你，沉梦时小心碰着你，敏感一看见你就缺少氧气，喉咙手扎着转再起，还未能轻轻放下你，如路人一般冷待你，奈何已不转逃离，还偏要铭记，即使洗脑，少不过写过日记。 张天赋啊， 小心碰头。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的早上又要找你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八点钟有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啊，今集咧会讲啲咩内容呢？ 今集咧，嗱，我哋每一集都会同大家介绍一种咧系好有营养又好好味道嘅食材啦。咁啊，今集要同大家分享嗰个食材咧，就系好多朋友好两极嘅，一系好中意食，一系就好唔中意食嘅番茄啊。船仔，你中唔中意食番茄先 ？OK 啦 ，OK 嘅，唔抗拒，但又唔会好好咯。 啊嗱，但系啦，好多朋友咧，即系好似譬如我自己都系啦。生嘅番茄麻麻地，熟嘅都系勉勉强强还可以。 系啊系啊， 但系又有好多朋友咧觉得番茄好好食，生食就可以当生果食。 诶，番茄仔系好食啲嘅，我觉得。 嗯，咁啊真系嗱，系几多唔同嘅讲法咧。唔紧要，今集咧呢个节目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嗱，其实番茄嘅营养价值好高，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都系食唔落口啫嘛。咁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佢当中蕴含咗啲乜嘢有益嘅营养啦。对，嗱，原来咧即系船仔你要食多啲啊。番茄是有助皮肤细胞生长和再生，是天然护肤品咁话。 哦，咁即系食多啲、啊。 系啦，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就请嚟咧厨师阿 Will 啊，佢会同大家咧用呢个番茄煮一个大家都好熟悉嘅番茄薯仔汤。咁、你可能话诶，诶、哎，番茄薯仔汤好普通啫嘛，使乜你教啫？嗱，咁啊系，咁嗱，阿 Will 咧今集咧就会用西餐 fusion 嘅方法，为咧呢个番茄薯仔汤咧注入一啲新嘅特色，大家咧可以饮番茄薯仔汤吸收佢嘅营养之外咧，又有一个新嘅煮法，让大家认识一下啦。节目咧亦都会咧系请嚟皮肤科嘅专科医生陈厚毅，佢会同大家咧解答一下咧番茄对皮肤有啲咩好处。嗱，即系唔系听我讲啊，听下皮肤科嘅医生点样讲番茄系对皮肤有益。咁啊，节目最后亦都请嚟咧艺人孙慧雪啊，佢上嚟咧同大家咧一齐咧去试下呢一个番茄薯仔汤 fusion 方法嘅番茄薯仔汤，佢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佢已经有两个小朋友啦，但系佢仍然明艳招人，佢嘅飲食同埋护肤心得系点嘅咧？嗱，想对于呢个番茄同埋护肤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呢个节目《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啊！ 我自己都系会有时自己可能会买一啲少少嘅番茄咧，就去做一个平时嘅水果，即系好似零食咁样。因为咧，而家超市嗰啲咧，一 pack pack 嗰啲，我发现系特别甜噶， 细细粒嗰啲 系细细粒嗰啲，然后一定要有款嗰只。特别甜嘅喎、 啊，你真系食番茄都好有心得喎， 我净系食番茄仔咯。 哦，即系节目应该请你上去一齐试食。 系啦，食番茄仔，但系煮餸嚟讲咧，都 OK 嘅，但系咧好好难嘅。你知道番茄有好多唔同副产品啦，有啲有茄膏啦，啲茄汁啦。咁、我谂呢啲其实又未必真系咁健康，即系应该系纯粹系番茄系咪健康啲咧？即系究竟系食边一类型嘅番茄，唔同嘅副产品又系边个健康啲咧？我相信咧呢一个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都会同大家讲埋嘅，咁所以大家记得留意住晚上八点钟啦，向到晚上十点半嘅斗快去北美啊！今集又会带我哋去边呢？ 嗱，呢个斗快去北美呢个真人 show 咧就好刺激、好剧烈，咁有睇过朋友知道啦。咁啊，讲翻简简单单佢哋比赛比紧啲咩啦？斗快去北美就系由呢个加拿大嘅西岸斗快去到东岸北美洲最东嗰一点啊，讲紧嘅就系加拿大纽芬兰省嘅圣约翰斯呢、这个行程咧，有五 pair 由英国去嘅人咧去比赛，佢哋咧就系用好少嘅现金，唔俾搭飞机，甚至乎收咗佢哋嘅智能电话，佢哋只系靠一本普通嘅印刷版。嘅地图就要自己去啦。咁啊，呢个地方咧，嗱，你可能会想象北美咧好容易啫，一个发展晒嘅国家，咁啊搭车咪搞掂咯。咁但系原来加拿大嗰啲地方咧，即系有雪山有草原，其实系冇公共交通工具，所以系好难去嘅。咁啊，上一集咧最尾嗰队淘汰咗啦，就淘汰咗一队兄弟兵啦，搞到咧佢哋而家得翻四队人去比赛，咁就更加刺激嘅。其实我上一集都睇到好肉紧。嗱，咁啊，今集讲咩咧？今集咧就系佢哋去到第四个中途站，就叫丘吉尔啊。丘吉尔呢个地方咧就系好靠近北极边缘嘅。咁 丘吉尔呢个名系咪英国首相嚟噶？ 系啊，但系咧喺加拿大有个地方叫做系叫丘吉尔，嗰度咧好接近北极圈嘅边，嗰度咧。 是北極熊數量多過人的城市來的，它們沿途真的會進入了很多冰天雪地的地方，甚至乎見到北極熊的。但是慘在這個地方一個星期只有兩班火車去到而已，他們錯過了怎麼搞呢，那裡冰天雪地又找不到嘢食，最後他們就要去到丘吉爾那裡，中間會經過卡加利和愛文頓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風景很漂亮，也都可能有很多香港的朋友移居去那裡生活的。但是呢其實那個地方很大的，有另一面呢廣闊草原和荒地呢大家是未見過的，這個節目呢他們中間就會經過了，想認識多一些的朋友呢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這個鬥快去北美、啊、 哇，那如果他們拎著一些很厚的衣服，因為去到見到北極熊、啊、即是北極熊那麼近，那又要拎一些很重的衣服，但是又沒有車搭都挺辛苦的、啊、 是 啊, 是啊，他們鬥了好幾集都是這樣的，所以他們體力耐力真的和這個意志力真的很驚人的，一路看他們不止等他們肉緊，亦都呢真的很佩服他們，想向他們學習一下。 沒錯、嗯、記得要留意住這個這麼激烈的賽事，十點半晚上的鬥快去北美、啊、今天謝謝阿昌、嗯、我們明天繼續講，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贸发局今年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设立香港产品展馆和香港服务业展馆，其中产品展馆有34间香港企业参展，包括休闲食品、粮油调味、保健品和酒类等。香港中小企经贸促进会会长黄达胜的保健品公司今年连续第七届参与，他说希望今年可以同跨境电商平台加强合作，接触内地进口商和批发商。他又认为内地很多企业和商会想同香港合作，进博会是一个大平台，为中小企打开门户，寻找商机。在香港有超過70年歷史的老牌食品代理公司遠大貿易今年第一次參展，公司項目經理劉思婷說今年推出的露營食品廣受歡迎，希望在面向世界的進博會再下一城，接觸更多針對露營市場的企業，為產品爭取曝光。南韓軍方說北韓今朝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短程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當地時間今朝七點半左右在黃海北道沙里縣市附近發射導彈，導彈飛行大約400公里。日本防衛省亦都說北韓發射短程彈道導彈相信全部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韩联社话，北韩在美国大选投票即将开始之际，再发射导弹，引发关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美日韩近日的联合空中军演构成威胁，强调北韩加强自卫性质的核压制力路线不会动摇。以色列外交部說已經正式通知聯合國取消1967年與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達成的合作協議。聲明說以方將繼續與包括聯合國其他機構在內的國際夥伴合作，以確保向加沙地帶平民提供人道援助的同時，以色列安全不受威脅。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之後，近東救濟工程處在向加沙民眾提供人道援助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以色列國會上星期通過法案，禁止近東救濟工程處在以色列境內運作，並禁止以色列當局和這個機構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14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61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5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6.6跌2.4，上海电器3.01升2.3，友邦保险61.25跌7.0，建设银行6.08跌2.0，小米集团27.35升5.0，中国平安47.75跌3.0，理想汽车96.2跌2.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52.31，瑞士法郎0.864，加元是1.391，人民币7.109，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444点，升390点。港金报25,35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734.52美元，卖出2,73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同你睇翻隧道嘅情况。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现时入口系较为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现时龙尾排到去近时代广场。咁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红磡警署。咁另外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较后位置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海丽村系车多，西隧九龙方向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转上坚拿道天桥系车多，龙尾排到近新鸿基中心。咁另外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湾仔方向嘅龙尾现时排到去太古城。咁另外柴湾方向龙尾就排到近城市花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桥面慢车，龙尾就喺星河名居。观塘道李园门方向近裕民坊车多，龙尾现时就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新界区方面，龙富路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一段系较为挤塞。咁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嘅发展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哋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韩组合 TWICE 举办了他们第五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最后一站回到大阪的时候，也都将他们的全新作品 Here I Am 做一个即场的演绎，令到歌曲火速成为乐迷的新宠儿。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TWICE Here I Am。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WICE Here I Am。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DJ 快乐播送给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星期为大家送上我是 DJ 精彩花絮，一起来听下导师魏炳郎的分享。 因为通常是 Jazz 讲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studio， 你有这个自信，你要有这个虚荣，当你揸住某啲嘢嘅时候咧，你嘅紧张咧全部会传送落去嗰度，你熟嗰个稿，你就会有信心。 如果想收睇花絮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九点四十分，晨光 Morning Call 啊！直播室入边咧有船仔啦，有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啊听众朋友倾下偈。听众朋友叫 Mandy 系咪？ 系啊系啊。 Hello Mandy， 早晨 Mandy。 我系Money 啊。 Money 啊。Money 仲仲吸引。 Money Money Money。阿璇璇可能落笔嘅时候啊。 唔好意思。 我可能讲得唔清楚，可能啱啱瞓醒咯。 唔紧要。 得噶啦，我哋唔会赖你嘅，一定系船仔问题噶啦，系啦。 多谢你接到我。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最紧要系你同你屋企人开心啦。今日咧，等打个电话嚟咧，就系点只歌俾阿仔，因为阿仔咧32立咯，系咪啊？ 29岁 应该我记错。29岁，你又记错咗啊？ 都可以立噶啦， 差唔多噶啦。 我又搞错你个名，你又搞错咗你个仔个29岁，你记唔记得几多年生佢噶吓，妈咪？ 而家開始咧，年紀大咗，可能啲記性差，都要食翻多啲補品，即係糖啊，去補翻。 係嘅，係嘅。 咁今日係仔仔正日生日嚟噶嘛？ 唔係，係六號，係 六號，即 係 聽日，聽日先 係。係啊，係啊，係。 好， 喂，船仔，你問咩都錯嘅嘛，今日 好笑啊！嗱，系咪 money 啊？叫做 money 叫我钱钱都得噶， 钱钱啊，钱钱 系啊， 钱钱啦，我叫你钱钱啦，一定唔会讲错啦。我又藉住一个机会讲下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流程出嚟听下。咁通常我哋呼吁电话啦，跟住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啦，咁我哋就会 mark 低咗啦，大家即系一啲嘅诉求啦，咁我哋又听到啦。我都系 第一次打上嚟咯，因为 我都系第一次听到你电话， 叫多啲朋友打上嚟咯，迟啲又 系啦。 我通常都系打俾你哋下家 封锁嘅人。点解今日会早咗打嚟？我想问下， 早醒咗。 是不是 因为我其实我应该早啲打嚟，是不是应该可以早啲预听日可以播到。 哦，今日唔系喎，今日唔系，我哋通常都系做即日点唱多嘅，同埋可以约一下啦。不过调返转头呢，我就真系想讲嗱，即系呢两日呢都系庆祝你阿仔生日啦，会唔会大家一家人出去食餐饭咁样啦？ 一家人就预祝咗啦，咁就听日正日呢都会喺屋企即系打边炉啊，仔仔上。 正啊，打边 炉。佢又唔使陪 friend 咩？因为生日有阵时咧， 女朋友飞咗去韩国进修啊， 进修 进修好，我明白，我以为男朋友正日生日，女朋友你我送我即刻帮你改歌，唔好点林子祥真呢个字啊，我俾李克勤嘅情非首尔俾你听啦吓。 唔系，其实都有意思嘅，因为佢十月咧入咗去入咗去 camp 受训啊，即系 阿仔 机动部队，系啊，机动部队。 喂，唔好讲咁多啊，咁样系啊，做制服部队得噶啦，唔使讲晒成个名堂噶，系啊， 因为我哋都要保护我哋尊贵嘅警务人员噶嘛，系咪先？ 系啊，佢都辛苦噶，知道佢日日 cam 咧，又早出晚归。 我细个喺 PTU 已经知道辛苦噶啦，你唔好以为佢好似任达华咁样两只手插袋啊，背后训练好多你唔知啊。 系啊，系 啊， 系 啊，都知道。 系啊，系。喂，咁啊， 讲俾佢听咯，知道辛苦噶啦，要呢三个月都要加油啊，我哋。屋企人都支持佢嘅，努力去到一月佢一月中佢有意毕业噶啦， 一定得啦。阿仔有冇英文名啊？讲佢英文名嚟听下。 佢叫阿 Ken 系啊 ，Ken 哥吓，祝你咧出嚟啊六嚿腹肌啊吓。 Ken 仔得噶啦 ，Ken 仔或者我做奶奶成日叫啲仔咧做尖堆仔咯。 系啊， 尖堆仔。 我哋叫 尖堆碌碌。 系啊，我哋叫 山。 系啦， 台山话嘅衰仔咁样， 哦， 赞佢， 即系要特登揿低啲嘛， 系啊，即系以前成日啲人话咧，要嘅黑衣仔，就等佢可以谦卑啲咁样嘅， 好似类似咁嘅意思。 系啦，咁唔通真系叫佢黑衣仔咩？ 系啦，好似我啲后辈咧，啲人咧细细个又话叫我 O 哥啊，咩 O 爷啊，其实我好年轻嘅，你呢啲名咧抌翻走晒佢， 我都同你差唔多。 你同我差唔多，唔系，你生咗个29岁嘅仔。你冇可能同我差唔多，我又真系年轻你好多。相对嗱，我讲事实啫。嗱， 六岁生佢哋嘅27岁嘅啦。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讲事实啫，我有碗坏碗，有碟坏碟嘅，即系但系唔紧要，你青春常驻最紧要，好唔好啊？ 系啊，大家身体健康。 我中意你啊，我中意你个名啊，我自己都好中意浅浅噶。浅浅对于我嚟讲，人生都系好不可或缺嘅一样嘢。哇，你一齐听歌好嘛？听下林子祥嘅。 好啊，多谢晒，剪埋俾你哋听啦，大家。 多谢晒， 多谢，下次再倾过，拜拜。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事。谁人在我？Sí, sí. 累积。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有你记， 求献身为我知。 咁顺便咧，同大家讲埋一个听众啦。咁啊，林太咧就想祝佢仔仔啊林德胜生日快乐，亦都咧非常之恭贺佢，因为非常之开心啦。佢喺美国嘅马拉松咧，同一班亲朋戚友都攞到牌。 突然间我系播紧林子祥，跟住你话有个林太祝林德胜，我以为系阿林德信嗰啲包兄弟姐，我唔识啊嘛，系咪先？ 犀利， 就嚟 Alex D Alex Lam 啲人咁啊，讲笑啫。咁啊，犀利啊！依家今场跑马拉松咧，好似成为香港嘅风潮啊！ 系啊， 咁啊，我哋啲同业又有跑啦，咁啊啲叫做有啲 artist 朋友跑啦。喂，依家唔止，有五大马拉松、六大马拉松、七大马拉松。 悉尼啦，系啊，加埋落去啦。咁啊，嚟紧好似上海都排紧队啊！ 上海定北京排紧队啊？呢个同大家揾翻，所以就都好缤纷啊吓！马拉松世界。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系啦，咁今日咧，其中一份嘅报章咧，咁啊见到佢讲呢一个大闸蟹，咁啊话到大闸蟹咧，咁啊由于呢一个之前啦机制问题啦，咁所以就香港咧就好多朋友就挨贵咗呢一个，即系挨呢个大闸蟹贵啊，就挨咗八年啦。咁嚟緊嘅時候呢，咁就可以即係直接射返落嚟香港，咁就睇下個價格會唔會改變啦。咁都係好事，如果鍾意食而家啲季節嚟㗎嘛。 即係話之前其實嗰啲大閘蟹唔係直接去到香港嘅。 咁根據報道所講，就話先去呢個日韓先嘅。係啦，跟住再轉口嚟到香港，咁高昂嘅運輸成本亦都轉嫁咗喺消費者身上邊，係啦，咁所以就好多香港朋友就叫捱貴蟹啦咁樣，咁入邊亦都譬如陽澄湖啊或者太湖大閘蟹咧更加難以嚟到香港啊嚇，咁所以話叫做直航以及轉口都好似此路不通咁啊，咁嚟緊如果真係可以通翻嘅，咁大家就可以食翻自己嘅心頭好啦嚇，咁話時話。而家咧都系呢个食大闸蟹嘅季节啦， 系啊系啊， 你哋都会食噶嘛， 哦、 你哋都中意食噶嘛， 中意 啊， 系啦，食大闸蟹咧，我曾经听嗰啲老师傅喺度讲咧，佢话一只大闸蟹由佢蒸得好开始，跟住去到揾到一个好嘅食客咧，然后佢亦都可以将呢只大闸蟹食得完整嘅话咧，咩叫完整咧？即系可以慢慢讲，咩叫食得完整嘅话咧，咁其实。即係一個好似一門藝術咁樣嘅，係一個享受。 係咪即係話咧，拆開隻蟹嘅時候咧，可以食完之後砌翻埋變翻隻蟹啊？ 冇錯啦。咁其實個關鍵喺邊一度咧？咁啊，當然拆嘅時候你就唔好即係整到佢霉霉爛爛啦。呢、這個當然第一啦。咁你由佢蒸咗出嚟啦，跟住攞出嚟嘅時候開咗個繩啦。咁你發覺咧，佢嗰、那個。嗰啲爪啊，即係佢啲腳咧，其實就嗱，有啲師傅就同我講嘅，其實嗰啲腳咧已經係第一個時間食嘅，食咗佢啲腳啦，食咗佢嘅鉗先啦，因為點解咧？佢中間嗰個嘅肉咧，其實佢應該係保持個温度係保持得最耐嘅。咁、如果你想食嗰個温度，都係食啲蟹腳，你唔係話即係我好開心食咗膏先，跟住啲蟹腳咧，有啲人就諗住，通常遇到個問題㗎。食放題嗰啲任嗌嗰啲咧，啲人就淨係食個身嘅，嗰啲腳就唔食，其實好浪費嘅。非常之浪費。 我而家咧食唔到大閘蟹放題啦，因為你食得多咧，你覺得好飽飽滯滯，開始真係有嗰個感覺， 漏咁樣。 可能隨年漸長，舊時細個咧真係可以誇張啲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唔好學啦，即係你一次過拍咁多隻唔好噶。我細個睇肥姐已經知道呢件事噶啦。咁但係個重點就係你可能細個真係可以食到十隻噶嘛，一次過。 系啊，我咁小白都得啦， 得 系啊，其实我都得。 好凉喎，十只。 细个唔理啊， 细个咩叫凉？听完耳边风嚟噶嘛。 细个根本就唔惊凉，我食完大闸蟹再饮菊花茶， 咪咯， 完全唔惊。 细个仲会同啲长辈讲啦，细个嗰阵时啊，仲同啲长辈咁无知噶，仲喺度话，诶，咁啊凉咪啱咯，我热底嚟嘅咁样， 系啊，真噶， 两样嘢嚟噶 吓。同埋我细个咧，又真系热底嚟噶，但系一年纪大咗咧。个底咧吓变换咗 嗱，热底咧，就算你食大闸都唔会话中和翻两样 嘢嚟噶嘛。 同埋咧，原来你寒底咧，诶同热底咧有机会会转换嘅，除一个 又有啲身体好得意嘅，你又系热底，但系又系寒底。 系啦，嗱呢啲我哋唔识啦，不过我净系讲紧我自己嘅身体啫。就唔系讲紧嗰啲中医学说啦，或者嗰啲即系大嘅医学观点，我净系讲阿 O 呢个人自己啫，系啦，同你哋可能冇乜关系嘅。不过我就系觉得咯，即系可能依家就系食精咯，即系精嘅意思就系你可能食两只，但系食两只可能啲两素足啲嘅咁样，或者佢声称话劲啲嘅咁样，其实都系胆薄胆啫嘛。佢话劲，佢开出嚟唔劲，你都耐佢唔何啦，系咪先？ 因为佢都睇唔到入边到底有几多噶嘛。不过就揾翻啲就信誉好啲嘅咁样。咁当然你话如果拣嘅话咧，咁大家都会知道点样可以拣。譬如佢都好得意，你望咗个蟹，个蟹对住你笑，咁通常嗰啲都真系开出嚟。都会笑嘅， 真系噶，哦， 系啊，个壳嗰度咪有六个都会走 甩 咁嘅嘢。 我真系唔知啊，通常都系身边人委派一只蟹俾我食， 委派， 咁我就食嗰只咯。 同埋咧买蟹嘅时候咧，佢一定咧会话俾你听，你即系佢督下佢，跟住见到佢只眼咧喐下喐下喐下咁样，系啦，咁你都知道其实佢就 新鲜啊， 系啦，新鲜咁样，呢啲都好重要。 屋企人多就可以即系叫做用自己屋企个蒸焗炉咁样一次过蒸晒全屋企啲蟹咯。 吓，系啊， 你两个人咁你蒸。即係成屋搞咁多嘢，不如出街食或者即係係咯，會相對我哋又冇嗰啲器具咧。 而家有啲蒸煮具，通常嚟家咧，你買下佢就送埋嗰啲工具俾你噶啦， 刀刀剪剪 係啊， 係咪 送曬俾你噶？佢都係同你講，你即係 one off， 你一次性咁樣用曬， 好似又幾好， 係啊，幾 好多都係咁樣噶。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食蟹咧，佢哋就話到啦，其實你就可以先食嗰個腳，咁你掹咗個腳出嚟嘅時候，其實你想食得佢完整咧，個關鍵就睇你識唔識得剪佢嗰個關節個位。因为其实呢个蟹脚，如果大家识食就知啦，你剪开咗佢之后，其实你嗰个蟹脚你唔使再 cut 成只整烂，唔系、好似长脚蟹咁样嘅。你根本上你拎住嗰个饮管一啜咧，其实佢肉嘅全部就俾你食晒嘅。咁你就可以摆翻入去，真系砌翻佢只脚出嚟嘅。系啦，咁如果咧你话食到最细嗰次，你就用翻佢嗰个爪去勾翻佢嗰个肉出嚟嘅。跟住如果你话去到食中间啦，咁你咪开咗个掩嘅。 系啊系啊系啊， 个盖打开咗啦。咁当然你就要即系食咗佢啲膏啦。然后个身体咧，你好完整咁样将佢。啪一声咧，佢就分到一半嘅。 小白咧讲到自己咧，好似外科手术医生咁样。 系啊， 你觉得系咪？ 梗系要啦。 我琴日咧睇咗少少啦，一部漫改啊，即系漫画改编啦。其实我同小白成长一定有睇过，船仔可能你后生啲，怪医秦博士嘅真人版。 嗯， 咁咧入边有一个剧情系咁嘅，有个小朋友咧被一嚿好大嘅钢铁砸住咗，咁样啦。跟住个妈咪咧就即刻话：，哇，救佢啊！点算啊？跟住阿怪医秦博士就出现咗啦。咁样你熟悉阿手冲侍从老师嘅呢一个怪医秦博士咧，怪医秦博士就会话：，你愿意俾2亿日元我就救佢啦。但其实佢唔系为咗钱嘅吓，即系佢就系要话俾你听，其实每一个拯救生命背后都要付出嘅咁，因为佢甚或乎唔会收翻个钱。跟住咧，个妈咪，我你就要帮我救明仔啊，咁样啦。跟住咧，佢就压住咗啦。跟住咧，即系阿明仔就俾一碌大嘅钢铁压住咗冧楼啦。跟住咧，佢就将两只手咧剪走佢，用电锯剪走咗两边嘅手，跟住将阿明仔嘅身体抽出嚟。跟住咧，再入医院嗰度咧，就将明仔嗰两只手咧同一时间搏翻埋一齐。 系。怪医秦博士 呢个系好经典喺怪医秦博士入边嘅一个情节嚟，咁佢竟然现实咁样发生咗， 系啦， 我都觉得好劲抽， 系佢系真人版， 系啊。如果你话食大闸蟹，我就搏唔翻啦， 你就好似啦，即系我都系头先小白就系咁啦，好似外科手术，怪医秦博士 样嘅咋，搏唔翻噶， 系啦。 有啲人咧食完大闸蟹都会砌翻成只蟹， 系啊，头先佢就教个方法， 所以而家就 系讲 紧呢一样嘢咯。 你试到砌到噶， 其实系砌到， 真系砌到噶， 真 系砌到噶。 屋企人都得系嘛？ 我记得一开始有朋友教我拆呢只大闸蟹嘅时候咧，因为我本身唔识拆嘛，佢就教我每一 part， 如果你真系逐 part 慢慢拆，你唔好乱咁嚟咧，系真系可以砌翻翻呢只蟹。 系啊，所以其中一个关即系嗰个关键嘅位置就系佢嘅关节啦。 系 咁，同埋你去到有啲位嘅时候，你真系要用佢啲工具咧，去将佢啲肉咧就刮出嚟。咁你唔好破坏佢嗰个壳， 系 破坏咗个壳咧。 就搞唔掂啦，砌唔到。 你点砌得埋？ 系啊，砌唔到噶啦， 砌唔埋佢噶啦嘛。咁你个壳咧，其实你拎咗出嚟之后，你可以食佢啲膏啦。 系 食完之后咧，其实个身咧，你都可以将佢就劏咗一半先嘅。 但系佢中间有一块嗰啲白色嘢，话咩好凉啊，有粒星星嘅咁样 啊。 即系呢个每次。讲亲诶，呢、這个做亲电台咧， 讲 呢个大闸蟹都要讲呢一个点 嘅。细个嘅时候咧， 系 我望都冇望过，我就嗒咗佢。 系啊，咩叫凉啊？咩叫凉啊？凉风有信，秋月无边，系 嘛？自阴自寒，后生嘅时候唔理啦，系嗒咗佢先啦。咁你嗰个肉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咁你就可以用佢嗰个工具咧，就慢慢，因为你分开咗一半之后咧，就将啲肉咧就拱晒出嚟先，撩晒出嚟。咁你嗰个壳咧，其实真系可以你见到好明确嘅一个大闸蟹嗰个壳喺度嘅。咁你撩晒啲肉出嚟咧，跟住有啲朋友就再食得叫刁钻啲咧，佢可以将你头先已经喺个蓋嗰度滗嗰啲嘅蟹膏咧，就同啲肉一齊撈埋，先再一齊食嘅。咁、 哦、 所以呢個咧就真係可以咧，就做到就砌翻嗰個蟹殼出嚟。咁、如果大家今日即係嚟緊啲蟹平又中意食嘅話咧，可以諗一諗試下呢一門藝術啊！